发布即时情况。美国至今有超过293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3万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亚特兰大市长博顿表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他说自己无症状，但是检测结果呈阳性，会在家居隔离两星期。根据统计，美国在过去一日新增42000多人确诊，有地方官员忧虑部分州份过早重开导致疫情在社区爆发，认为目前的防疫方式将会无法压制病毒扩散。另外，在处理地区疫情的同时，白宫和州长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政令，令系对疫情应对感到非常失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9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72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38点，升2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8.3跌1.85，中国平安89.15升3元，阿里巴巴234.8升9.4，腾讯控股523.5是升3.5，吉利汽车17.2升8.2，美团点评183.3跌7.8，中国人寿20.45升1.1，小米集团15.22升2.4，中金公司19.2跌4.2，友邦保险78.2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87，瑞士法郎8.226，澳元5.403，加元5.721，新西兰元5.084，欧元8.77。每百日元兑港元7.2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486。日经平均指数报12577点，跌136点。港金现价报165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82美元，卖出178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对出咧，由于有汽车着火啊，阻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告士打道啦，近住菲林明道。重复多次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啦，由于有汽车着火，而家封咗慢线，咁红棉路上山咧就排翻落去告士打道，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荔村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而家排到去油尾苑的车龙，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油荔村快线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去油尾苑对出。何文田的常胜街有路陷，现在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揸车朋友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左转去培正道挤塞，龙尾排到去万基大厦噶，就系揸车朋友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左转去培正道挤塞，龙尾喺万基大厦对出。

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早 晨，桂花田同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今朝咧，就算唔精神咧，翻到嚟直播室醒咗。 点解？ 醒晒，你头先都有份噶。 咩啊？ 我哋一齐目睹呢一个五丰行特备节目嘅。 哦， 系啦，我最爱猪腩肉。 汤猪炖大战汤猪腩啊！ 系啦，唔好唔好个炖字，猪腩肉啫，好犀利喎，系啦。 难得啊，系咪 啊？桂花田，你嘅实验作为一个实验品，你的感觉如何啊？ 嚟嘅难得有应诊喎，你咪到诊 咧。系啊，你真系好犀利喎，真系。 惊巴闭啊！ 总之佢有啲头晕身庆咧，佢就揾到我哋驻台医生咧。 系啊系啊。 系啦，你嘅屋企人，我嘅屋企人， 系咪真系驻台噶？ 驻台唔系驻台湾，驻台啫。 香港电台 系啦，驻台啫，真系都几 个个都可以去叫佢揿下噶，咁样。 我谂就系佢觉得好唔好医咯。 啊 ，OK。 可能佢觉得 好有挑战性。你就唔医噶啦。 系啦，唔系我。佢都覺得有挑戰性嘅 。你已經係去到冇得醫啊！你明唔明白啊？ 唔係，但係如果係你醫生，佢望住我咧，可能佢會覺得話：我係排第幾先？ 點為之排？ 即係你個身裏邊已經有十幾個醫生駐診咗啦。我而家再幫你睇，我排第幾先？可能佢覺得唔高興啊。 阿 田就唔同啦，成日又嫌貴咧。 咩嫌貴？ 就好少睇其他醫生嘅。 所以如果睇開啊嘛。 係啦，我頭先覺得個都壯觀啊！各位聽眾知唔知？哇，又揭呢樣又揭嗰樣，跟住咧仲要我哋第一次見到，哇白到殘眼咧，然後 你話人哋白？你隻手唔係一人把，不過而家黑咗啲啫嘛。 哇，爭好遠啊嘛，真係都 OK 啦。 咁好，即係檢查啫，純粹。 我知，就好震撼過嗰個畫面。 有幾震撼啫？如果你平時早啲翻嘅話，唔係第一次噶啦，你 miss 咗之前嗰啲啫嘛。 佢開到咁樣喎。 咁你話唔係第一次咯？ 係咩？成個手臂 早啲翻工啦，得閒。 我上次見過佢嘅，已經係唔需要俾位你入我，準時翻工㗎，係咪先？係啊，但係你如果想睇多兩個醫生咧。你應該有著數啦！ 恭喜恭喜！ 係咯，你有錢啊嘛！ 你攞到過10,000啊嘛！ 我未啊，我未攞啊！ 你都未攞啊？ 係啊， 我都未有啊！ 富户在這裏， 你從來都攞到， 我豬仔嚟嘅，嗰10,000就派到出年2021年噶嘛！ 咩啊？你自己未攞到，你咁講啫！平時你梗係撲到去頂， 因為你知唔知點解？ 因為我知道我因為我係唔係用你嗰個電子 唔係，你講大話 咩啊？ 因為根本佢就唔識得用網上理財， 同 埋佢唔記得咗個密碼，如果唔係你唔會準時嗰日6:00啊，你係排隊去報啊，想攞嗰10,000。 原來你係用咗人肉步兵部隊走去排隊㗎。 唔係，我唔係排隊，我係用呢個填 form 填表啊。 跟住咧， 填表入自入銀行咯。 我即係你都係親自走入去啊嘛。 咩啊？好快啫嘛。 會唔會都係人肉啊？我咪就問你係人肉咯。 快慢唔緊要嘅，最緊要我攞先。呢個係重點。 你有處理我真係未有喎。 其實我琴日報錯咗個 information 啊。 咩啊？ 呢個我諗大家都可以知嘅。因為我未話咧，我琴日咧8:00嗰陣時咧，我就已經咧上網 check 下有冇過10,000咧。如果你上網 check 咧網上嘅記錄嘅時候咧，你撳過幾多錢出嚟啊？你過户過幾多錢啊？或者你入過幾多錢咧？係會每一個咧都會列明咗出嚟噶嘛。咁當然亦都會有你總數係幾多少錢咁樣啦。咁其實我自己就從來都唔係好記得我自己總數有幾多少錢 嘅。因為多到唔知幾多啦，少個零多個零。 哎呀， 呢個就錯啦，呢個就錯啦。 佢瞓開曬户口㗎， 係因為。呢排嘅錢只係不停減少，我寧願唔想記住自己有幾多少錢。 要 唔係你每一次你真係心傷噶，使嘅錢都 係 賺嘅錢啊嘛！呢一排呢半年都係咁樣，所以我大概知唔記得啦。咁我發覺咧，原來朝頭早咧，我8:00check嗰陣時咧，其實係 你係未有嘅， 唔係我過咗去噶啦。 即係你今朝啊？ 琴日啊？ 琴日哦， 琴日我已經係收到噶啦。嗰個數就係我個總數有，但係。佢係冇顯示到咧，由 HKG， 因為我嗰度英文咧就寫住 HKG， 即係香港嘅政府啦， 係 過咗10,000。平時就每一個嘅即係交易，你都會見到噶嘛。咁啊，8:00嗰陣時，我未見到呢條數，但我又唔知道自己總數係幾多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未有咯，應該咁樣。咁到後屘咧，到晏晝我哋第二日過咗12:00啦，做緊節目再 check， 我咪話耶，我有啦咁樣。就喺咧每一個嘅transaction 嗰度咧，就會已經係顯示到 我 HKG 有咗10,000啦。但其實我總數冇變到嘅，即係其實我8:00已經收到嘅啦。但可能你見到咧，琴日佢哋 有 HKG 三個字。 係啦，琴日你可能大家都會睇到好多新聞啊，就係話咧， 又入唔到去啊嘛。 甩碌喎，係喎，個站上唔到咁樣，可能咧就係有一啲嘅延誤嘅顯示啦。 同埋佢會提你咧，你唔使全日24小時 check 㗎。譬如我而家咧就睇到咧，佢話喂嗰個户口咧，佢話如果你仲未收到咧，你可以隔一日先嚟 check 啊。譬如我上去匯隆嗰度咧，我一上去佢第一時間就話嗰個派錢咧 就開始派緊㗎啦。 係係係。 好，而家你未收到嘅話咧，唔使心急嘅話，你可以隔日咧再 check 過。 咁你而家你再 check 嘅時 候，我而家再 check 嘅， 哦，有啦有啦， 你 有 啦，但你之上對上一次 check， 你開頭話未有。 琴日未有嘅，我有咯 ，HKSARGOV 咁樣咯。 哦，你咁長嘅，你點解你個咁短嘅？ 係啊， 佢一日嗰度嚟㗎啦。 係咯，咁啊有啦。我都係今日先收到。 恭喜恭喜！ 我呢個咧，其實咧喺呢個叫做6月30日咧，已經收到一個信息咧，佢就話俾我聽啦。嗯，係啦，確認收到你呢個登記啦。咁一經核實你嘅資格咧，跟住咧就會話喺未來咧呢個兩個星期之內咧就會存款去你個户口度嘅咁樣咯。 OK， 係啊，琴日咧總共啊就派咗315亿元啊！ 亿啊，系亿啊！ 亿啊，点会315万啊，大佬？ 系啊，315万人。 哦，系啊，咁就派咗315亿，成为啊本港啊历史上面最大型嘅一次过派钱行 动。好啦，咁跟住 讲多谢政府。 冇，我想我应得嘅、 啊， 应得嘅、 啊。啊，唔系，我宁愿冇疫情， 系咯， 咪就 系 咯。 我宁愿冇疫情， 系啊，我赚咗钱翻嚟，我去消费系嘛。 咁咪都唔使多谢咁啊。总之佢因为咁啊应得啦。嗱，但系咧，好快有人做嗰个比较咧，甚至乎就问一个问题，佢话：咁你个10,000蚊咧？你係會使啊，儲啊，定係使曬佢啊？ 先使未來錢， 先使未來錢， 兒女包好少係咁樣。 因為有啲人就話咧，喂，唔係喎，香港人啊，或者即係大家華人傳統咧，有錢唔會使曬嘅喎，可能就會留翻個錢旁身咧。咁就對於即係政府希望做到，譬如話，喂，攞10,000蚊， 嗯， 其實最好就可以留去個海度啦。咁啊，等下養活翻大家咧，又未必做得到喎。嗱，咁你嗰10,000蚊，你會使定係儲啊？ 我冇刻意去諗啊，其實因為即係好似我頭先嗰條數，你半年 加計嘅啫嘛， 跌咗嘅錢根本呢100蚊 10,000蚊 啊，其實真係唔係好填到任何嘢啊。咁你消費上面咧，真係會保守咗噶。譬如之前即係講真，因為即係多啲街外嘅錢可以賺嘅時候咧，咁對努力賺翻嚟噶啦，係咪？咁你使錢咧冇咁擔心嘅，因為你會知道咧啊，我今日使咗，我第日可以賺得翻。但係講真，而家難道嗰個經濟就已經真係全面復甦咩？唔係噶嘛，咁咪有咪擺喺銀行咯。我冇諗住點樣去特別慶祝或者特別水 啊。我 又唔係喎，因為我平時真係慳慣咁嚟知啊， 突然之間有啲 bonus 俾你， 呢個係我嘅 bonus， 所以我就豪花咯，你明唔明啊？因為我真係平時都唔係點去消費嘅時候咧，咁呢、這個。即係叫不義之財啦，嚇我哋咁講啦， 幸運之財啦。 我其實消費咗噶啦嚇，我消費咗喺香港。 你冇消突啊，真係。 有消突嘅其實。 呢個消字真係中招啊！ 咩啊？ 紅棉路有車輛著火，紅棉路有車輛著火。 得滯啊！ 紅棉路上山方向咧，近住堅尼地道嘅慢線封閉嘅，影響到咧下角道左轉往紅棉路非常擠塞。龍尾咧就係告士打道近住馬斯道嘅，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啦。重複一次啦，紅棉路咧有車輛係著火嘅。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慢线封闭，影响就是下角道左转往红棉路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马斯道的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既然是这样，我们都唞唞先啦。收到的固然很开心，你可以慢慢想想怎样使。如果你未收到的、唯有送这只歌给你，等等先，等等先。派錢等等， 我婆婆咧約咗我飲茶， 哎、 我諗婆婆諗住咧攞咗呢100蚊咧，請曬啲孫仔孫女啲仔仔女女飲茶。 點解唔係你請佢㗎嚇？ 我下次請。 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但冇比較就即係就唔知道好定唔好咧。譬如我哋攞一萬蚊咧，我哋好直接嘅，因為就係、是、你攞户口登記就攞一萬蚊就送到你府上啦。咁你自己中意點使都得啦，咁樣。咁咧台灣咧，因為近年大家成日都係互相比較嘛，啊佢哋嘅防疫做成點啊，佢哋振興經濟做成點啊咁樣。咁今我見到都有個媒體咧，就將我哋嘅一萬蚊咧，就同台灣咧。佢有个名叫三倍券 喎。哦，嗰个系咩嚟噶？ 都系嗱，你可以话咧，佢个主题咧都系同我哋一样咧，都系话 O K， 因为疫情关系啦，或者经济差咗啦，就政府想做啲嘢刺激消费，就叫大家咧即系都有钱银嘅补助啦。 O、okay、K， 又系令到台湾嘅民众咧希望攞啲钱咧就即系有啲着落啦。系啦，不过嗱系啦，最大分别系咩咧？我今日见到佢嗰个比较咧，大概立不立咧？嗱，即系好仔细咧，我都唔够胆好肯定。但系咧，佢个方向咧同我哋真系好唔同嘅。即系如果你比较嘅话咧，你谂下你自己会中意边一忽多啲？第一，佢就咧确保台湾啊，佢确保你攞啲钱咧，你唔会净系袋咗佢唔使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佢有有效期嘅。 哦， 系啦， 即系好似一啲购物券咁样嘅，现金券咁样嘅。 即系佢话你，我冇记错呢个半年内你要使晒噶啦。 系， 即系如果唔系咧，佢又唔会罚你嘅，不过你冇用咯。 澳门都系噶，澳门都系三个月好似系有要你即系消费完咯。如果你唔消费就当哦，对唔住 啦，系啦，即系当冇嘢啦咁样。嗱，所以第一你可以先比较下，第二咧，佢好搞笑喎，佢系要你付出少少嘅。譬如咧，佢嗰個所謂、 即係買滿100蚊先可以用嗰50蚊。 Exactly 係咁 樣。即係等於我香港大把嗰啲叫優惠 商 場啊。係啊，但係佢呢個政府嘅政策嚟嘅、 哦。 譬如佢係咩咧？佢話大概咧就係話，你如果咧攞到1000台幣，咁你就去買啦。佢話咧，你之後咧就可以攞到咧3000蚊嘅佢哋嗰個叫振興嘅券。 嗯。 即係話咧，其實你買一咧就得三。咁咧，實際上咧，佢就有2000蚊咧，就攞俾你。不過咧，我唔係好諗得明佢嗰個邏輯咧，可能佢之前有好多解釋啊。點解佢要你俾1000蚊先咯？ 係， 佢要你自己先俾1000蚊，然後咧就買一張券咧，跟住先攞到一張3000蚊嘅所謂 coupon。 係， 咁你冇蝕嘅，因為你最後咧， 咁你咪即係平咗啫嘛？ 你係平咗嘅， 即係其實你得到嘅係2000蚊咯，唔係3000蚊咯，因為你自己即係揞咗1000蚊出嚟先。 係啦係啦，但即係我諗唔明白，點解佢唔直接就派2000蚊俾你咧？佢又唔會咁做嘅喎。 咁真係咁樣先叫刺激到消費啊嘛， 會唔會咧係預咗有陣時嗰啲無頭東宮山太子嗰啲咧假户口嗰啲啊？ 唔係嗱， 喂，我哋香港都會有講㗎，哇！琴日嗰啲咩保就業出嚟啊，嗰啲公司又話咩保住幾多就業啊？ 我 公司零人嘅嗰啲又有百幾間。 唔係兩樣唔關事嘅。我唯一覺得呢一個方法咧，得一個好處咧就係、是。我哋咪成日都話咧，每人10000蚊咧，即係以前派錢嗰啲又話，喂李嘉誠都會有喎咁樣，咁可能佢會覺得話啊，你起碼你真係有心有需要，你先要會去登記。不過我諗啊，咁我哋自己登記一樣 嘅 啫。 唔係啊，佢係咪擔心呢啲假户口啊？即係譬如境外嘅人士嗱，譬如我哋今次香港派10000蚊，你移咗民嗰啲，你仲揸住香港身份證嘅話，其實有噶嘛，係咪？咁就可能呢一樣嘢保障。 但我哋都會想俾佢啊嘛，話 我唔知個。 係啊，咁跟住咁咯嗱，佢又可以俾你去便利店各大地。地方咧攞呢个钱嚟买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喂，你用呢个咧，甚至乎可以咧去订酒店啊，即系 book 房咧，即系佢话你可以用呢、這、一个 咁好啊又 系啊嗱，甚至乎咧佢话咧，如果你喺嗰度嘅话咧，佢仲可以额外咧就俾多唔知几多千蚊嘅嗰个振兴券你咧。总之佢计法好复杂嘅，但系如果你就咁听咧，即系大约嘅意思，我哋10000蚊咧就现兜兜，你登记就俾你，你中意点用都得嘅。台湾啊、澳门嗰啲咧， 俾啲先，就 要俾少少，但系佢又会同埋有限期，要你喺边度使晒咯。咁 即系帮手振兴消费咯，要你使咯。 我觉得咁样其实即系叫捆绑式系咪？叫做算唔算啊？少少捆捆地嚟去，即系都系希望增加咗刺激嘅啫。 系啊， 咁你都。 即係要消費少少嘅。 佢仲限明咧， 因為全部都係政府錢。 係啊，佢限明你攞到政府呢啲錢咧，你唔准交水電煤㗎。係 啊係啊。 係啊，即係佢話你交水電煤就冇意思。 但我哋唔係嘅喎。 我哋乜都得啊嘛。係啊，所以兩個比較咧，嗱自己諗啦。 有唔好咯，得兩邊度。 咁似乎現金袋落袋好啲喎，係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今日生效，若果违反，可以被判罚款10万元、监禁6个月至到2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有关细则就各项措施的应用都有清楚细节。包括乜嘢情況之下，以乜嘢條件下可以採用嘅權力同埋措施，更可保障人權，令市民安心。 就我哋對於人權同埋自由嘅保障咧，亦都可以反映喺昨晚公布嘅實施細則。咁所以有人話又係擴大咗啲權力，其實就啱啱相反。在這條條例的第43條呢，已經是賦予了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處在執行這條條例的時候，它不但可以應用今日已經在現行香港法律賦予警隊和其他執法部門在處理嚴重罪行的時候可以用的措施和權力，它亦都在43條呢賦予了它可以採取其他7個的措施。如果我哋唔寫呢啲實施細則咧，呢啲權力同埋措施差唔多可以講係絕對噶啦。但係正正由於我哋覺得係應該按住喺《港法》嘅第四條嘅總則裏邊，我哋要盡我哋嘅努力咧去保障同埋尊重人權。咁所以我哋就制定咗呢一套嘅實施嘅細則，就住喺43條嘅1、2、3、4、5、6、7嘅措施裏邊，每一項措施嘅應用。我哋都有清楚嘅細則，喺咩情形之下可以用，係要滿足咗啲咩條件先可以用，甚至係由邊一個嚟到批准咧先可以用。咁呢個都係同樣係令到我哋更加可以保障到人權啦，市民亦都可以安心。 有消息指，本港新增一名新型肺炎初步確診患者，係坪石村賓記竹面美食竹面店嘅食客。該店一名員工日前已經確診。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雖然食肆顧客未必會跟廚師有直接接觸，但廚師和食肆接待員有接觸，有機會將病毒傳播開去。梁子超認為本港的防疫措施有太多漏洞，包括6月開始重新安排轉機服務，對豁免人士安排的要求較其他地方鬆散，家居檢疫安排亦都有漏洞。他認為政府應該重新評估現時的防疫安排，例如徵用酒店做指定隔離酒店等，盡量減低社區爆發風險。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221点，跌117点，总成交9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4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3174点，升232点。部分活跃港股，中芯国际38.7系跌4个，腾讯控股523蚊，升3蚊，阿里巴巴234.8，升9.4，中国平安88.4，升2.25，吉利汽车17.08，升6.8，美团点评185.3，跌5.7。中国人寿20.15是升8毫，小米集团15.24升2.6，中金公司19.1是跌5.2，友邦保险78蚊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5，人民币7.012， 英镑兑美元 1.25， 欧元兑美元 1.131， 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87 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6,500 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3.52 美元，卖出 1784.29 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咗红棉路先啦，咁红棉路咧有个汽车着火啊，咁而家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慢线封闭，影响到下角道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非常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重复多次咧，就系红棉路咧有个汽车着火，咁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慢线就封闭，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翻去红棉路一段非常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咁揸车嘅朋友有咧，请你考虑改路行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山道。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对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排到去新光中心；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有水管工程噶，咁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出去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咁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葵涌道。喺荃湾嘅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何文田嘅常胜街有路陷啦，常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常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系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影响到咧而家来回方向啊，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培正道一带咧都系挤塞。九巴嘅17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香港、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啦，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地球上最长嘅人造建筑物，贯穿东西，横跨中国15个省市自治区，它就是万里长城。到底它真正长度是不是有万里咁长呢？这座屹立超过2000年的古代奇迹是用什么建筑材料来兴建的呢？古代超级工程之万里长城，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求火势。其实讲嗰一万蚊之前，大家都系话，啊，政府派嘅时候咧，我哋讨论过咧，究竟我哋会将一万蚊点样用啊？唔知我呢个拍档佢话佢刚刚都收到咯噃，咁究竟嗰一万蚊佢会摆落去边方面嗰度咧？究竟系摆落去佢嘅车度啊？佢嘅医疗上面啦，定系佢嘅歌艺上面，好似从来都未摆过任何资源。不如你就攞呢一万蚊去学唱歌啊！好多嗰啲教师咧，我啲兴趣班老师佢未有收入，不如你就振兴下嗰方面啦，好冇？我哋有请，系喺歌艺上面仲要系要好大进步，又要学下嘅曾志豪。 啊，你又真系讲得啱，我而家最大嘅支出咧。其实就是得医疗费用。我昨天又跟我老婆说，我今天又想去看哪个医生的时候，她已经放弃治疗，她瞄我嘴，她不理我。她说你几时可以不看医生，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答她好。至于你说去找歌唱老师唱歌，在这件事上面我有问过黄耀祖，她不肯介绍她老师给我，她怕我害到她老师，可能她觉得我天资太好，她怕我她的老师只是挂着教我，可能就供养到她退休，跟着就不教她唱歌，一定是这样。估不到黄耀祖都会妒忌我的学习的才能啊，只是想想觉得一万元已经洗晒了，那我已经又要重新再拿过了。拜拜。 一句讲晒，不要浪费你的钱了，豪仔没得救的了。 你看他又阻止他老师多一个学生了，你对不对得住你老师啊？ 对得住的，我觉得。 岂有此理，终须有日龙穿凤，何惊一日就富穿窿，唔使惊佢嘅系啦。不过讲返呢，就係琴日呢因缘巧合呢，当我喺公司做嘢嘅时候呢，咁上面有好多同事喎，咁呢其中我哋呢啲同事呢就好好人，佢就话阿豪仔，我哋而家嗌嘢饮呀，你要唔要呀，咁样我有一刻有心动过嘅，但最后我就拒绝咗，然后我发觉我係赞咗嘅。是各位，如果你而家有听紧我呢一段广播嘅，包括我哋喺二台嘅同事，你知唔知啊？琴日我避开咗一劫啊，但我唔能够阻止到你哋堕入呢个圈套里边。点解啊？各位朋友，你中唔中意饮嗰啲台式嘅饮品啊？你中唔中意饮特别系黑糖珍奶啊？如果你系中意饮嘅话，你一定要密切留意住小弟以下落嚟嘅呢个信息。嗱，话说其实我琴日争啲就想嗌呢一杯嘅，但我忍住咗冇嗌。咁我又避开咗一次嘅风险，因为你有冇諗过嗰啲黑糖唔係黑糖嚟㗎？係，我再讲多一次，嗰啲黑糖唔係黑糖嚟㗎。黑糖唔係黑糖，咁係乜嘢呀？各位，台湾传媒報道，我哋好鍾意飲嘅黑糖珍珠奶茶，佢有 90% 佢哋唔係真係用黑糖嚟做。佢话呢，佢哋其实係用咗呢啲所谓嘅粗糖。咁呢，佢就话啦，呢一个呢粗糖嘅过程里面呢，原来係会含呢一个致癌物㗎。咁係咩回事呢？我哋先讲个新闻内容呢，跟住好快简单话俾你听究竟係咩回事。佢话呢，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呢，佢话原来台湾喺台湾市面上号称用手工制作嘅古化黑糖呢，佢话九成以上呢其实用粗糖嚟制成嘅。佢就话呢啲粗糖呢溶完之后呢就会再加入啲咩糖嚟调味啦。如果盐颜色唔够深嘅话呢，就会再加啲色素，譬如焦糖色素啊、香料啦咁样。咁中间又会再加唔同嘅化学物，令到呢嗰个焦糖色素呢就整得靓啲嘅。咁所以呢，佢话如果呢你飲嘅嗰啲黑糖呢淨係用呢啲糖啦同埋焦糖色素制成嘅话呢，佢话第一佢冇营养。点解呢？佢话因为真正嘅古法黑糖呢係有维他命 B 啦，有矿物质啦，有好多呢啲营养嘅。但佢话用呢啲粗糖所造成嘅所谓扮黑糖呢，第一係冇嘅，係冇益嘅。你话係冇益都唔紧要啦， sorry， 仲有第二係有害嘅。点解呢？因为头先讲嗰啲咩焦糖色素呢，原来制作过程里面呢係会使用呢啲强碱啦，或者亚摩尼亚呢啲化学物啦，仲会产生致癌物质嘅。咁即係话呢一兜嘢飲落去呢，冇益有害。呢啲致癌物质呢已经係即係被国际致癌机构呢所认定㗎啦，咁样。不过呢，你再睇真啲呢，其实好多地方都有㗎。我哋成日都话呢啲致癌物，如果你要驚嘅话呢，你所有都唔使飲。佢话呢，因为呢一隻嘅致癌物质呢，嗱，我读一次个名字，叫四甲基咪咪，唔系四甲基咪初，佢口字边一个坐字同个咪字隔篱一模一样嘅。佢话会喺咩地方出现呢？可乐、啤酒、豉油、面包、咖啡。 咁佢话啦，如果你高剂量嘅话咧，就真系可能会对你构成影响嘅。咁、那个问题就系你有几咁高容量啦，你饮嘅时候。咁好啦，可能你对呢单新闻咧觉得即系有啲奇怪、就是，就系喂，咁你究竟黑糖同埋头先你讲嘅粗糖有咩唔同咧？会唔会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嗱，我好快话俾你听咧，原来咧我哋市面上咧真系仲有几只糖嘅，有白糖啦，有红糖啦，同埋有呢一个咧黑糖。咁你可能有常識都知咧，白糖營養價值係最低嘅，而黑糖咧係最高嘅，因為點解咧？佢嘅加工程度係最低。咁如果你想了解佢更多情況嘅話咧，我哋稍後節目時間再話俾你聽。不過起碼你喺風頭火勢，你要知道你而家飲嘅嗰啲黑糖珍珠奶茶，記住嗰啲可能係扮黑糖，中間冇益，仲有害，你要小心。风头火势，佢本身个外表就好似一粒黑糖，不过佢亦都系属于扮黑糖，因为佢唔系天生，佢唔系 natural black， 佢系俾个后天嘅阳光晒到佢变咗个 sunny black。系佢虽然唔肯介绍唱歌老师俾我，但系我依然都会好善待佢嘅。我哋有请黑糖王耀祖。 唱歌老师唔介绍俾你噶，费事你又嘥钱，老师又吃力。但我不如介绍你啊，用咩太阳油啊？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嘅，因为豪姐上个礼拜六未晒咗太阳嘅，其实暗地里唔开心，明明晒咗噶啦，点解唔黑？其实用咩太阳油系好紧要噶啦，呢、這个我醒你又好啦啩。今日咧睇一个报道嘅时候咧，见到佢标题嗰五只字咧，我就决定风头火势一定要讲，试探性复出。咩叫试探性复出呢？话说又系佢哋啦，喺屯门嘅朋友，我哋又可以挥手啦。话说就系呢个咧，疫情底下咧，其实屯门公园咧就被围封啦。二月开始咧，我哋嗰部啊好多屯门公园啊表演嘅朋友咧，嗰、那个问题啊，即系扰民啊嘛，系咪？一度咧就系消失咗嘅。不过最近咧，佢哋就多次转型啊，因为一个星期之前咧就话咧有区议员啦接获到街坊嘅投诉，就话屯门公园嘅大妈咧。疑似復出，報道就形容為試探性復出。他們做了些什麼呢？就在一個公園那裡試探性地唱少少就走了，跟住去咗第二度唱少少又走啦咁样。不过后尾咧，其实已经开始有越嚟越多嘅街坊投诉啦。去到咧就系前两日嘅下昼嘅时候咧，康文署嘅职员又出动咗，警方都要介入咗。发生咗咩事呢？因为就系咁样嘅。就有一批咧疑似嘅表演者咧，又喺屯門公園度開始表演啦。咁啊，仲有好多嘅觀眾啦，同埋有啲嘅中年人士同埋屯門區議員咧，就喺個公園度互相舉起相機度拍攝，期間咧仲唇槍舌劍喎嚇。一度咧就係康文署嘅職員咧，亦都同在場嘅大媽同埋佢嘅支持者理論啊，並且話要檢控喺公園表演嘅人士嘅。雙方咧一度咧就爭持不下，最後尾咧就要話報警求助添。警員最後尾都要介入調查嘅，咁佢哋係。是有嗌交的，而最后尾咧，康文署咧真系咧话咁话吓，佢就话将会票控其中一位嘅大妈，个原因系乜嘢呢？就是话喺争执期间咧，有一名大妈情绪激动啊，踩上咗公园里面一棵树嘅树根嗰度，而康文署嘅职员咧就根据住游乐场地规例之中嘅财产保护条例，要求佢停止踩住树根，但系呢位嘅大妈咧就未有配合噶，所以咧康文署咧就咧报警啊，并且会行使呢一个嘅游乐场地嘅规例啊，希望咧就呢个执法人员咧就会检控呢名嘅中年女士咁样嘅，但系呢位中年女士咧就再次拒绝咧就出示呢个身份证明文件咁样，咁康文署就话会联络警方索取资料咧去做检控咁样嘅。唉，其实有阵时咧，即系头先又讲得好似啊一个趣闻咁样讲啊，但其实疫情咧真系未好翻嘅。咁当然我明咧，大家都要赚钱，大家都要生活嘅。呢一班嘅表演者，可能佢哋之前真系靠住大家嘅利是啊、tips 啊去生活啦，系咪？但你会知道嘅呢几日，你会见到喺香港有好多咧，真系唔知喺边度嚟嘅群组啦，会唔会爆发？真系唔知嘅。但呢个公园里面吓，嗰啲表演者咁热情，啲 uncle 啊又咁年轻，系咪先？佢哋行到咁埋嘅话，喂，大家接触过啲乜嘢人啊？会唔会开心得滞啊？即系之前又话派口罩，定系唔知点又跳舞咁样，又拖手仔咁样，其实有一定嘅危险性嘅。同埋讲真的。 扰民呢一样嘢咧，其实讲咗好耐噶啦，影响到即系啊，大家都喺度拗晒头咁样噶啦。啊，点解永远都好似一啲问题喺度，永远都处理唔到嘅咧？咁啊，希望屯门嘅居民，你哋可以自求多福啦。风头火势大妈舞呢一位嘅拍档，如果要跳嘅话，应该系你噶啦。其实有冇试过咧向嗰方面发展咧？尝试攞到一啲嘅打赏咁样咧吓，桂花田。 真系唔得嘅，我试过去 咩啊？咩啊？ 唔系，我试过中学咧，系咪有 中学已经有大妈嘅潜质啊？ 咁佢身形有 啊？水运会唔系啦啦队要跳，有啲舞要跳嘅，即系我又唔系参加嘅，咁但系要成班即系成个社嗰啲，我成日都跟唔到步步。 都合理嘅。 我由中学嗰时已经唔识。 人哋转身就好飘逸，你一转身就掉低一件，掉咁样真系。 早阵子咧，同大家分享咗咧 ，HA 啊，即系医院管理局咧，佢哋有个新嘅应用程式咧，就方便市民咧去用呢个程式去预约同埋查询啦，仲睇到咧几时复诊期啊，睇下啲药物啊，究竟系啲咩性质啊等等嘅。琴日咧睇到咧伊丽莎白医院咧啊，佢哋咧有一个咧新嘅方法咧去睇医生。喺二月嘅时候咧，疫症期间啦，为咗咧防疫啊，减少病人面诊啦，即系去到医院咁去睇医生啦，所以咧佢哋咧就即刻谂到一啲方法，咁啊喺四至五月期间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云端诊所啊嘅服务啊，咩云端服务啊咩嚟噶？即系视像睇医生啊！哇，好啊！哎呀，早啲有啊嘛，又唔使等我一啲公公婆婆，成日咧都话担惊受怕，着晒全副武装就去到医院复诊啊，去嘅时候啊，同埋等嘅时间又长，但系啊，见医生嘅时间又短，完全都唔合符合呢个经济效益嘅。虽然老人家有时间可以晒下啫，但系都唔系咁样噶嘛咁。系啦，就系、是、明白嘅，系呢个好多年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因为佢哋又唔够钱研究啊嘛，系咪先？咁喺伊丽莎白医院嘅神经外科啊副顾问医生就话啦，推出呢个视像嘅诊症服务咧，系有几个好处嘅。第一就唔使啲病人咧吓周居劳顿啦，行来行去，因为咧有啲咧真系住得比较远啊，需要用拐杖啦，车程又长啦，但系睇医生嘅时间咧就最少一次来回咧都要三个几钟头。咁啊另外有啲咧公公婆婆行动唔方便啦，要用即系要需要两个人去帮手，同时间一齐去复诊嘅。咁结果你谂下，三个人加埋嘅时间咧，真系都用咗十个钟头噶。计咗三个人嘅时间啦。咁第二咧就可以咧大大减低咧传染嘅风险，因为讲紧系疫症期间啊嘛，系咪？咁啊，不论系流感还是系肺炎啦，都系嘅。咁啊，仲有出得门口咧就唔多唔少都有啲风险噶嘛。呢、這个服务又可以减低佢哋咧又跌倒嘅即系个受伤嘅机会啦咁。咁系咪人人都可以用呢个视像见医生嘅服务啊？系咪咁啊？即系可以方便我哋啊？哦，其实就唔系嘅，咁啊要睇翻咧，你系咪适合啦？咁适合嘅人士系咩咧？就系、是、行动唔方便嘅朋友啦，咁啊感染风险高嘅人病人啦，需要定期监测嘅稳定病人啦，另外一个就系话同医生有良好关系嘅病患，咁啊边啲人唔啱用咧？就你都系唔好意思，你系要去翻医院噶啦，就系、是、需要持续做临床检测嘅病人。咁啊，未能够未能够使用咧相关嘅软件或者电子产品嘅人士啦。咁即系譬如即系啲老人家咧，佢唔识揿电话噶嘛，咁点搞啫？咁同埋需要做呢个腹部检查嘅病人同埋新症啊，你哋都系唔可以嘅。咁啊，除咗以上几项改善之外咧，佢话最大得益咧就系啲病友。点解啊？因为咧视像嘅应诊咧系可以大大减少轮候排队嘅时间咯。呢个好紧要啊！咁真系一家便宜两啊，好多家著 win-win situation， 你话唔系几好咩？ 台通识六十秒。 你攞咁多胶杯出嚟做咩咧？ 我想试下玩竞技叠杯啊嘛，听讲可以提升反应速度、专注力，改善协调能力，可以自己一个玩又得，团队形式玩又得。你有冇兴趣一齐玩呢？ 哦，原来你想试玩竞技叠杯。咁你7月15日至21日可以去到会议展览中心睇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哦。当中新设嘅活络地带，除咗可以睇到新款实用嘅运动同埋健美用品之外，入场人士仲可以免费体验电竞赛车模拟器同埋竞技叠杯等等嘅新颖运动添。 香港运动消闲博览，我都有谂住去噶。原先咧就俾佢消闲活动方面嘅展览吸引，例如有好多本地手作市集、手工艺品工作坊、手机创意摄影教室等等。听埋你讲话可以试玩呢个竞技叠杯，我更加想去啦。 博览期间仲会有大抽奖，奖品包括竞技叠杯训练杯套装啦、运动背囊同埋用品，系咪更加吸引呢？ 咁好，咁到时我真系要去睇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瘦眼茄同细眼仔， 仲有你啊，肥妹仔。 系啊，早晨。 今日我哋上英文堂啊。 好啊。 但我谂住今日教大家讲做一啲大人先至会做嘅嘢。 做大人先会做嘅嘢。 哦， 企喺度屙尿。 你而家瞓喺度噶？ 唔系啊， 我仲系鸦片噶。 我仲系鸦片啊。 哎呀。 你一嘢住啊！ 我哋做啲再大嗰啲， 再大嗰啲啦， 开 大 唔系。如果我哋要同人哋示爱，咁佢会讲啲乜嘢咧 ？You are my moon， 即系你是我的月亮。 You are my star， 哎呀， 你系我嘅星星、月亮同太阳，系咪？ 我星星、月亮、太阳喺大人嗰啲片系讲啲唔应该讲嘅嘢。 你咁细个唔会知呢条片噶喎。 喂，大佬百几年喎，我真系，唉，我嗰个咩细眼佬啊，我系咩？ 你细眼佬出翻嚟， 细眼佬都要出嚟话你啦，真系。 好啊，你教啊，你教啊。 简单啲嘅，其实咧唔系净系话一定系示爱嘅，譬如有阵时，可能你都会好挂住你嘅同学仔噶嘛， 系 啊，好挂住你嘅屋企人噶嘛。但我哋讲嚟讲去咧都系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咁样咧。其实仲有好多讲法嘅，如果你讲得咧把声大嗰啲咧，你就算你中意隔篱坐嗰个女同学仔咧，你都可以试下同佢讲嘅。 I love you 啦， 我哋成日都系讲 I love you。 咁跟住咧呢句系咩？ 仲有一啲系咩咧？例如咧，有阵时咧，你可以咁讲噶 ，I can't wait to see you again。 I can't wait to see you again。 系啊，即系话咧，哎呀，我真系好心急啊，好想可以再次见到你啊 ！I can't wait to see you again。 咁我识啦，我识啦，有第二句都好长噶。 系啊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系咪有呢句都咁长得唔得？ 类似呢一啲咧，仲可以讲乜嘢咧 ？You have been on my mind. You have been on my mind. 即系话咧， 咁复杂嘅？ 唔复杂嘅，太简单，又系 I miss you 同 I love you 噶啦。嗰、那个意思咧，就即系话你一直咧都喺我脑里面啊，咁样。 系系。 譬如有阵时咧， 好、多歌都有呢啲歌词噶、 都有噶，都有啊。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佢真系唔知咩年代嘅，噏唱嗰啲 歌咁样， 有啊，我哋唔识噶，我哋好幸 运，我 哋小朋友， 我听我妈咪唱嘅， 系啦， 系啦。譬如如果你就咁想继续都系讲 I miss you， 系 你加多少少嘅话咧， 重复讲三次，陈柏宇都系咁样嘅 ，I miss you， 啊唔系呢个郭富城嚟嘅 ，I miss you，I miss you，Merry Christmas，I miss you much。 I miss you very much， 你可以咁讲啦。但如果你再加多少少，你直情可以话我挂你啊，挂到其实我觉得有啲痛嘅感觉啊。 I miss you painful。 I miss you hurt。 嗱，差唔多啦。I miss you and that's hurt。即 系 我挂你挂到我心痛啊，嗰个意思啊。 等你等到心痛，想你想到苦痛，系咪呢个啊？ 類似咁嘅意思。 我覺得花兒也謝了咧。 哦、oh, ，I can't wait you until the flower， 係 啦，唔係 until the flower say thank you 啊。 咁你記唔記得我咁樣教過你？謝了啊、教過你哋咁多句都係關於 I miss you， 仲有啲乜嘢你哋記唔記得啊？記住、I can't wait to see you again， I have been thinking of you， 同埋 I miss you。That's hurt， 好痛添啊！嗰度 加多句 baby， 公司有太多漏洞，包括六月开始重新安排转机服务，对豁免人士安排嘅要求较其他地方松散，家居检疫安排亦都有漏洞。佢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评估现时嘅防疫安排，例如征用酒店做指定隔离酒店等，尽量减低社区爆发风险。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海外留学生入境和逗留发布新规定，申请到当地的外国留学生，若果所属的院校在秋季学期的课程只是网上授课，国务院将不会对这一类的海外留学生发放签证，移民局亦都不会允许这一类学生入境。至于现时在美国境内的留学生可以考虑转到其他开设常规课程的院校，否则会被要求离境。不过若果院校以网上和面对面方式混合授课，将不会受到新规定影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3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8点，升3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8.5元，跌1.5元；腾讯控股523元，升3元；中国平安88.75元，升2.6元；阿里巴巴235.6元，升10.2元；美团点评187.5元，跌3.5元；吉利汽车17.24元，升8.6元。中国人寿20.35元，升1元；小米集团15.26元，系升2.8元；友邦保险78.2元，升8毫；港交所354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86，瑞士法郎8.222，澳元5.396，加元5.722，新西兰元5.082，欧元8.766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4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7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6,5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46美元，卖出1,78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近住火炭村有交通意外，中慢线封闭。咁而家火炭路去翻桂地街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入大埔，左转翻去火炭路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出噶。重复多次啦。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近住火炭村有交通意外，中慢线封闭噶。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入翻大埔，咁左转翻去火炭路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沙田港铁站对出。咁另外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较早前由于有车辆着火嘅意外啦，而家清理好。咁红棉路上山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就汽车着火嘅意外就清理好。而家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金树路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咧就挤塞，龙尾喺翠塘路入西贡方向，龙尾排翻去西贡公路近住响中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沙田、西隧出口香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提醒大家，何文田的常胜街由于有路陷，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着佛光街对出一段全线封闭，揸车朋友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17号线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着培正道一带挤塞。另外荃湾沙咀道较早前爆水管有封路的，现在封路重开，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着明日居对出一段全线解封。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每个星期 ，Brian 梁兆辉联同一班自己人，同大家一起探讨一啲我哋值得关注嘅 LGBT 议题。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音乐情人完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的音乐情人，以及星期日晚都是9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啦，十一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天气就哇，31度气温，71度嘅相对湿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系啊，节目咧就继续系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11点半之后有啲乜嘢发生啊？ 系啊，风骚生活小确幸，今日咧就唔使拉筋啦，不过要动动脑筋 啊！哎呀，好好啊，你呢个介绍得 系啦。咁点解动到脑筋咧？咁我哋只要教你一个方法咯，咁你自己去玩咯，因为即系我哋玩。嘅时候咁又嗰个道具你哋唔会喺度噶嘛？ 但系好简单， 因为自己可以自己准备咯。 我哋一阵间咧，我哋今日就准备咗啲道具嘅。但如果你哋咧，即系除咗听住之外咧，同时间睇住我哋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业，因为我哋会有 Facebook Live 噶嘛。我哋准备咗嘅道具，你都可以睇到嘅。你睇住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做到一个咧，就去 check 翻啊，你脑嘅年龄啊，究竟系几 多岁嘅一个结果，大家都可以做到嘅。 你知啦，皮肤年龄又系一个年龄， 系啦， 估唔到而家又有脑嘅年龄。咁我哋 脑嘅年龄系有嘅。 我哋再俾个 tips 你，一阵我哋其实会同你玩咧。赌神记忆大法， 冇错。 赌神记忆大法， 你嘅记忆力高唔高？ 系啦，道具啫。 啊，欲知详情，且听十一点半嘅《风骚生活小确幸》。 系嗱，两位拍档咧，你哋都系家长啦，系咪？有冇试过咧？学校有啲特别嘅要求，系嗰啲钱要使嘅，而你咧觉得？哇，个个家庭都要使呢嚿钱，几大嚿？哇，会唔会哇？俾都俾得唔舒服嘅， 会啊会啊会啊会！佢要我仔去唱嗰啲合唱团，我同佢讲，我屋企教咪得咯。嗰嚿真系冤枉钱嚟。 咁我不如就同你个仔个学校讲，叫佢叫晒啲细路去你屋企俾你教啊。 梗系好啦， 阿 Uncle 梗系好啦， 即系攞你命3000咁样。 系啊，系啊，我都几好啊。 你真系觉得唔抵噶？叫佢去唱合唱团， 唔系讲笑啫。 哦，我以为你讲认真。 因为我个仔到而家都系得个 K2， 因为有咩钱要使啫。 阿健咧，咁你多啲经验，有冇试过学校咧，即系俾个通告你？就话啦，哦， 多我10蚊都唔使啊！ 呢一啲 有一啲制服， 制服， 我系会觉得，喂，用一次啫，唔使买系嘛，即系咁样啦，即系可能为咗 个个我都唔买制服，生产俾边个用啊？ 即系咁咯，咪好大把地方用啦，系咪啊？你睇唔 少啦，真系 啊！我系觉得制服嗰啲都会比较。都贵噶，真系 几多钱啊？我想买大约 几百蚊噶， 系几百蚊。即使你话喂几百蚊啫，唔使唔系咁啊。但 系 问题系 支香水都唔止咯， 着个次数唔系啊。咁你 难得先买一支香水俾自己嘅， 唔系一样。佢个仔几难得嗌佢买一次制服啊。 唔系而家学校逼佢买，咪个仔嗌佢。嗱，如果个仔叫你买嘅话咧，你应该会买系咪？但系而家就俾张通告你，你一定要买。 系啊系啊， 有呢种感觉。 有嘅，同埋咧，嗰个叫做电英文报纸，系啊，即系嗰个咧 订阅报纸 嗰啲。系啊系啊，嗰个喂好啦，虽然佢唔系贵嘅，真系，咁但我觉得一来唔环保，系一来唔环保，二来我又要俾钱，俾钱之后唔睇，咁样咪真系成件事。 重点系唔睇啫， 系啊， 重点系唔睇啫。 阿妈话你睇啫，我冇得睇嘛，一份报纸要几蚊睇先睇。 唔系，其实你如果用钱嚟订咗咧，往往就系会逼到佢唔睇就唔抵啊。 咩？唔会咯，啲细蚊仔唔会理佢噶嘛。 我嗰阵时都要订，我读书都要订英文报纸， 从 来都冇睇。要交嗰份功课个剪报，我咪求其 系啊系啊系啊， 剪嗰段咁扮睇咗。 嗰时成份英文报纸咧，我就系 揭一揭体育版咯，就系净系睇佢NBA 嗰栏咯。所以嗰一轮系对嗰啲球员好熟悉噶，真系。 贵呢件事系咪先？即系虽然佢嗰个收费好似唔知100几嘅啫，但我都觉得唔抵啊嘛。 今次发生喺边度咧？就系、是、发生喺咧就系宝马山嗰边嘅一间嘅中学啊。佢哋有个特别嘅要求，因为学校咧， 你个头啊，发生咩事啊？ 系啦，就发咗一个通告，佢就话强制9月新嘅学期开始咧，全校大约400名嘅学生咧，必须要自携一部新款嘅平板电脑。 系 讲到明呢部 iPad 咧系要苹果嘅添。 OK OK， 系啦，佢讲到明要呢个品牌，仲要系。新嘅 version 啊，就要嗰啲咧觸控筆啊，有埋支筆喺度點下字， 係 啦、 哦， 上堂咧就作為呢個電子學習之用，係400名學生個個都需要有呢個合規格嘅 iPad 嘅。 我想問呢支唔係學校提供嘅咩？ 係咯。 哦，佢就要求人哋 咁 大咯， 佢冇資助， 有嗱有啲係有嘅，譬如佢就話咧，可能一啲咧比較即係譬如關愛基金啦，就話即係學校咁聲稱嘅關愛基金咧，就可以為一啲清貧嘅學生咧提供半額或者係全額資助去買呢一部嘅平板電腦嘅，不過學生依然覺得。唔係好接受啦，呢個係第一格啫。嗱，我講到呢一度先啦嚇，佢指定要係呢一個品牌，因為佢哋有人都會質疑咧，就話其實有其他品牌， 係啊，三叔都有啦， 其他品牌可能會 啊，你講平板電腦好多品牌有㗎， 佢話可以有平啲，點解要呢一個咧？咁啊，學校有解説嘅，佢就係話咧，即係 唔 係 咁你統一曬咧，咁佢方便教學啊嘛，即係呢個係肯定嘅， 係啦，所以佢就有呢個嘅諗法。好嗱，講到呢一度，俾唔俾？3466蚊 资助咗噶啦， 唔系啊，自己俾3000几蚊 咁又话，除咗就系关爱之外， 你系要合资格嗰啲人。 如果我同佢讲我买完之后我就会变关爱咁点啊？我本来有钱嘅，我买完你就我变关爱咯。咁跟住你再俾翻我 啊？我会真系同学校理论下先啦。 系啊， 我呢个理论嘅点喺边度先咁？ 喂，咁你冇啦，咪一来系啦？点解唔系学校有提供咯呢件事？你唔系教育局有申请嗰啲钱啊等等嘅嘢嘅咩？即系同埋系咪有咁嘅必须咯？ O K， 嗱呢个就系你嘅问题啦。佢哋就系话唔系，而家真系新嘅一年，即系我哋学校咧已经有好多善心人噶啦。喺之前咧就捐咗啲钱俾我哋做一啲嘅电子学习，学校咧都买咗一啲嘅电子嘅平板电脑嘅电子产品噶啦。不过咧，如果要大家去学嘅话咧，希望新嘅学年咧就 BYOD 啊。BYOD 自己帶你哋嘅 device， 應該 device 啦，係啦係啦， 或者 bring your own desktop 啊，或者 bring your own dad， 係啊， 揾個我老豆啦，唔係啊，揾個我老豆翻嚟啊， 佢仲講到明咧，即係嗰個尺寸咧要十點二寸啦，32G啦，係啦，其他咧就係嗰啲另外嗰支筆啊又一定要有啊咁樣啦。 唔係，我真係覺得係有啲嘢咯，硬係覺得即係點解叫咁規限係嗰個型號？ 唔係嗱，我哋如果用而家我哋嗰个头先讲嗰啲比喻咧，你就会发觉算唔算系同一样嘢啊？譬如佢叫你买校服， 系 咁啊套校服咁啊，梗系一定要指定制服噶啦、你都一定系嗰个色样噶，你冇得话喂，点解我唔可以着灰色黑色啊？ 校服系必须嘢嚟噶嘛？ 嗱，而家世代唔同咗啦，佢同你讲妈妈。而家咧咩年代啊？而家呢个年代咧， 科技爆炸嘅年代， 唔系或者你唔中意用校服做比喻嘅教科书， 系 佢而家同你讲，我哋就有教科书系一样嘅啊！你以前嗰啲教科书咧，大家都系嗰几个版本，你都要自己买嘅，学校唔会提供俾你嘅。 如果你必须噶嘛，你唔可以咁样礼还 俾张挂钩。佢而家就话俾你听，新科技嘅年代之下咧，平板电脑系我哋嘅教学必须啦。譬如佢咁讲。新科技，佢因为我而家唔知佢用呢个平板电脑，佢应用喺边一方面。 我系咪唔使买书先？ 喂，嗱，我就想问呢个啦。如果嗱，佢冇讲到嘅，如果佢真系可以买，嗱，佢有讲到嘅，因为学生咧根本唔清楚电子装置啊，喺课堂上面个比重有几大。 系啦，因为我就 呢个佢未讲嘅，佢就话叫大家买咗先啫。好似每一年都俾咗张书单你，但究竟里面有几多本书系唔用 嘅？我有 check 过。 哇，我好热激动啊！ 我真系好嬲啊！真系 佢把剑子啊，我被你刺伤， 仲要系揸住支唇膏。你知唔知啊？ 又哇，人哋唇槍舌劍嘅就唇膏舌劍啊！你真係哇！ 即係起有次，我真係見到哇！大喇喇，其實我對翻咗書單，我冇掉。 有啲唔使用㗎。 系好多都冇用到， 点解啊？ 因为老师会自己会自认觉得系嗰个教材系唔够啊，可能 我嗰阵时咧，即系虽然都几廿年前啦，读中学嗰阵时啦，学校几好噶，佢讲到明，暑假嘅时候咧，大家唔使扑去买齐啲书嘅， 系 佢真系咁讲嘅，因为有啲书就写喺个书单度， 因为你都翻唔齐啊，咁样 唔系我翻得齐嘅，读中学嗰阵时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就话未必会用得晒啊，无谓大家要扑又未必用得到， 你咪学校咪好咯， 系啊。 即系我真系咧好嬲啊！我真系连续几年，我话啲书 新速速冇用过， 冇用过， 咁啊真系嘥晒咯，冇得 refund 噶。 你咪拎去卖咯， 系亚订喎，系咪？ 又亚订喎， 边几科啊？冇话集中喺咩地方唔使用？ 各科都有啲。 系啊， 系啊，即系譬如佢一本唔系净系得一本英文书噶嘛，讲紧唔系讲小学讲中学啊，即系你唔系得一本英文书，亦都唔系得一本数学书啊，中文书咁样。但系问题嘅，譬如作业冇用过咯，可能有啲，可能就 系 可能用啊有。用譬如得有廿版紙，佢用得兩三頁咁樣咯，即係其他佢都俾 paper 啊，因為咧佢覺得佢自己嗰套咧係覺得好過嗰個書本咁樣，但係就係咁樣咯。哇！我真係嬲到咧，我計埋有幾百蚊書咧係冇用過。 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如果有阿田呢種咁樣嘅觀察咧， 精打細算 就唔係就只不過因為個細路咧就走堂啦，冇聽書啦，所以阿爸一望本書咁新嘅，點解你 兩個咁乖？係 啦，佢就唔同咯， 佢真係冇用過，真係覺得係浪費家長金錢同埋浪費。嗰本书啊，你明唔明啊？ 不过呢3000多蚊买埋一部平板电脑咧，只系第一个争拗点啫。 Okay. 因为仲有一样嘢咧，就 买埋插电器， 有个要求插电器就送八号咗嘅，系啦。但系佢就都要另外买一啲嘢， 系 就话要维修， 买一个安装收费198蚊，应该系3年嘅可以俾你用。流动装置管理系统就令到有人咧有担心，究竟学校方面咧系咪想藉住呢一个嘅管理系统去监测住同埋监控住啊学生究竟佢哋平时用呢个平板电脑嘅习惯是如何？嗱、 哦， 呢、這个另外一个讨论 系每个同学都要买啊， 系啦，要买埋呢个嘅。 但系我哋做咩话监察嘅？ 系啦，就怀疑有呢个监察嘅用途，因为讲到明噶啦，先呢一部，譬如你买咗部平板电脑啦，你谂住我咁，如果即系可能都会谂嘅，唉、哎，个衰仔平时都会系啦，平时都会打机噶啦，平时都会睇其他嘢，咁都可能需要嘅。但学校咧亦都讲到明啊，禁止学生喺呢部平板电脑里面下载同教学无关嘅程式同埋游戏。 哦，咁啊真系唔得。 所以其实就算你买咗最贵嗰部咧，你用唔晒佢所有嘅 function 噶。 等等先啊，呢样嘢系。 我嘅财产嚟噶嘛， 侵犯我私产而家。 因为我嘅财产嚟噶，你已经叫我去俾钱去买俾我嘅细路咯。 系 啊，呢个唔系学校。 即 系 如果打个比喻咧，就系佢叫你买对波鞋啦，就翻体育堂用啦。但 系 佢又会同你讲， 其他日子你唔好出街。 系嗱嗱，你唔准出街啊！踩 roller， 我哋嗰啲年代咧，嗱唔准出去踩冰啊，落去跳 disco 啊，唔准就呢啲着着呢对鞋做。系啦，做其他用途话咁真系冇可能。 所以咧，即刻有学生咧就系话咧嗱。你要我俾钱去买部平板电脑咧，我仲接受到。但系买咗就好似阿天咁讲， 买埋嗰个190蚊个， 我私人物品嚟噶嘛，我自己 download 个 game 又唔得啦。可能系一啲嘅沟通嘅程式啦，系咪先？我同屋企人联络， 社交平台等等嘅嘢啦。 呢啲都唔得，佢话。咁點解學校仲要安裝一個類似監控軟件嘅物體去控制住究竟我哋 download 咗啲乜嘢啊？我哋點樣用呢部電腦啊？我哋用呢部電腦嚟做過啲乜嘢啊？佢哋就更加覺得呢幾千蚊我要貼錢，仲要買爛售，唔係又話 同埋個主權咧就變咗屬於佢啊！ 嗯， 因為係佢控制 我 嘛。 嗱咁啊，你話如果係學校提供嘅，你有呢啲嘅，我唔可以，譬如我帶翻屋企，我嘅佢俾你帶翻屋企啦。咁但係問題係你俾你帶翻屋企，你唔可以用咧，我又覺得合理喎，因為呢啲叫學校嘅資產嚟噶嘛，你唔可以有任何一啲寫字樓都係噶啦。 唔係我哋而家你去某啲餐廳咧，佢用電子點菜噶嘛，佢攞部 iPad 咧俾你自己篤篤篤噶嘛，咁你當然就唔可以話阿媽可唔可以裝只 game 咧落呢個呢部電子 menu 度啊？咁梗係唔得啦。 係啦， 但如果個食客咧食肆咧調翻轉話，你嚟幫襯咧，你要自帶一部 iPad。 係，跟住你 download 我呢個我 點 唔 到菜， 跟住咧 download 完之後，唔該你喺食嘢期間，你唔準使用其他。 唔係，同埋你淨係準用呢部機咧，就嚟食壽司。隔離嗰間鋪頭食快餐嘅唔準攞嚟用咁樣。係 啦， 啱 啊， 係 啊。 哇！呢種應該有一身蟻喎。 我要講多少少呢個管理系統嘅，因為咧學。記者朋友咧都有問翻學校啊，即係要問翻即公平噶嘛，唔係就學生講噶嘛，校長你又點答啊咁樣？咁佢都會話咧，即係因為佢哋就有人就查詢啊，即係話如果你有咗呢個管理系統安裝咗喺個平板電腦度之後咧，就算你有密碼上咗鎖都好啦。學校是可以破解的， 咁犀利， 所以咧平時你點樣嘅使用嘅習慣啊、模式啊，甚至你嘅行蹤啊、資料咧就會外泄噶啦，等同於泄露咗個人嘅私隱咁樣。聽到嘅話，哇！嗰啲咩？ 呢個係校版國安法喎。唔係港版喎，係校版喎，係咯校版國安法喎呢個。 因為佢可以 哦，咁啊唔同曬啦，即刻覺得安心咗好多。 點解？ 定海神針我而家真係覺得真 係。認認真真，學校而家保護緊你嘅細路仔，係 好彩咋。 幫你作為監護人咁樣去睇下你細路仔有冇去亂咁上其他唔應該上嘅網， 有冇喺唔同嘅群組裏邊接收咗一啲唔應該嘅活動？哇！無端端約你禮拜六出嚟， 190蚊俾。 哎呀，你話點算咧？好彩咋，咁你早啲講啊嘛。我成個口径，成個口径唔同曬啊！真係，重新嚟過，我買 win-win situation， 3500蚊買支定海神針，多謝學校送個生日禮物俾 我 哋學生， 生 果園，嗱又唔使俾學生咧 download 嗰幾本禁書喎， 咪就 係咯，你真係一個唔覺意 download 咗幾個作者嘅禁書，大件事真係， 保障你嘅細路， 我安心啊！我想讀翻書而家，我都想買啊！ 咁我讀多幾個留言啦，因為已經啪一聲咧，聽到我哋好多嘅聽眾有留言啦，譬如有人咧就會覺得咧，如果學校要學生買咧，點解唔傾個學生優惠咧？即係你大攞買啊嘛，係咪先？另外咧亦都有人同我哋講話，32G未算少咯。佢話佢屋企個女啊，間學校指定要128G啊。 哇！真係好激喎， 即價錢又唔同噶啦。 咁佢支定海神真係粗啲咯，更安心。 哦 啊、我覺得 插得好實啊， 插得好實啊，插得好實啊，係啊。 涉服我以眼睛涉服你，每个细胞看穿你，与握手位头是你，你也觉得你极美，故意散发薄荷味，吸收身边的眼光，不必花钱买电器。I love you 我没有这么看一个下周，要刺探你的世界，被玻璃墙更通透，你每晚都有丰收，最爱吃美丽红豆，一喜欢的不放手，不喜欢的当木偶。 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九龙医院资讯科技大楼一名电脑部员工。医管局已经指示清洁工人进行彻底消毒和清洁。据了解，新增的初步确诊患者仲包括一名80多岁安老院舍院友。本地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弹迹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话，担心疫情的发展。对于再次出现本地感染个案，他认为反映社会仍然有传播风险。今日下午会召开抗疫督导委员会，全面检视目前疫情，包括是否适合再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会检视本港检疫中心和病毒检测能力是否足够。被問到竹篙灣的檢疫設施是否足夠，林鄭月娥表示希望按早前公布歸還駿陽村以供準公屋居民入伙，而在竹篙灣的設施本月可以全面啟用，屆時會全面評估。另外，林鄭月娥又表示港區國安法已經生效一星期，這條全國性法律的重要性僅次於基本法，市民有疑慮和不明白的地方可以 完全可以理解。他強調，無論如何，法例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四類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針對小部分違法人士，保障大部分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和權利。他說，對於有海外傳媒認為港區國安法象徵香港的末日、失去前途，他認為是難以立足。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和內容是不予公開。她重申，港區國安法反映中央對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高度信任，當局會嚴格執行有關法律，確保香港和國家安全。她提醒激進分子，不好亦都不應以身試法。林鄭月娥說，有關港區國安法的事宜存在四個謬誤，其中一個是認為會令到一國兩制受損，但她認為剛好相反，立法目的是令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第二個謬誤是指法律嚴苛，漠視人權和自由。她說，港區國安法不但沒有削弱人權和自由，還保障絕大多數港人合法享有的自由權益。他說，昨晚公布《港區國安法》第43条實施細節，列明使用有關措施的時候要滿足什麼條件，由邊個人去批准等，令到當局更加可以保障人權，市民可以安心。林鄭月娥亦都否認自己在立法過程中被蒙在鼓裡。他說，有人認為《港區國安法》應該由香港立法會立法，這個是全國 但他说这个是全国性法律，以现时政治环境，立法会亦都不可能理性讨论并且通过国安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82点，升43点，总成交12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76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309点，升367点。部分活跃港股，中芯国际38.75元，跌1.35元。腾讯控股523.5元，升3.5元。阿里巴巴238元，升12.6元。中国平安89.1元，升2.95元。美团点评187.6元，跌3.4元。吉利汽车17.26元，升8.6元。中国人寿20.45元，升1元。小米集团15.38元，升4毫。友邦保险78.8元，升4元。盈富基金27.04元，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元，日元107.38元，瑞士法郎0.943元，加元1.355元，人民币7.016元，英镑对美元1.25元，欧元对美元1.131元，澳元对美元0.697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605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6,490元，比上嘅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36美元，卖出1,785.1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近住火炭村中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元和路，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左转返去火炭道嘅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嘅。咁重复多次啦，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近住火炭村嘅中慢线有意外，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元和路，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左转返去火炭路嘅支路挤塞，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挤塞，出九龙龙尾就在北港，入返西贡龙尾就在西贡公路接近郑直之中学对出。龙富路去发电厂方向近住浩船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啦，何文田嘅常胜街有路陷，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揸车朋友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9、8、17号都要改道行驶，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培正道一带车多。再提多你一次啦，荃湾沙咀道嘅爆水管已经系封路重开，而家近住明日居一段啊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出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初相遇时回头着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 又嚟又嚟又嚟又嚟啦！風騷生活小確幸啊 ，Hello！ 我哋 Facebook 啊直播緊嘅朋友， 冇錯，要同我哋喺面書香港電台第二台啊面書直播嘅朋友咧打個招呼。 哇！環回立體廣告啊！哇！真係好犀利啊！ 而家我明點解我哋 office 有要有轉轉燈啊！ 碌碌凳啊，不如你試下示範一次碌碌凳啊！ 我揸唔到個麥又嚟， 唔緊要，你碌啊 ！Hello Hello， 我代啊黃耀祖啊 ！Hello Hello Hello， 哇！好犀利啊，好厲害啊！ 仲要唔俾個 headphone 調線？ 係啦，冇錯， 到呢個犀利。 各位听众，头先佢呢个测试系同我哋今日个主题无关嘅，大家唔需要再理佢。 又唔系，如果咧，我哋今日咧要讲下就系我哋脑嘅年龄啊，即系话人咩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啊。我哋唔系年龄嗰个脑，我哋讲紧我哋个脑筋嗰个脑。 头脑系 啦，究竟可能你系30岁嘅，究竟佢嗰个活跃程度系咪等同于30岁，定系你已经变成咗好似阿田咁样70几岁？ 你佢未测试，佢已经睇衰你噶咯，佢阿田。 我都自己对自己。 唔使潛到落去咁落睇下面人哋嗰啲二台個 Facebook 有啲乜嘢噶，你做 refresh 就得噶啦。 呢個係咪依個第一個測試嚟？各位聽眾， 佢成日都而佢一開咗個電腦，佢就喺度睇人哋嗰啲嘢，都唔喺度做緊節目個火都嚟啊！好多 咁咪證明佢唔努力咯，佢唔夠努力咯，真係嗱。所以咧，各位而家睇緊直播嘅朋友咧，我哋一間咧就會嗱，你可以望下我哋咧，你台面上咧就有呢一啲 pair 牌嘅，稍後時間咧就會同你玩呢啲遊戲嘅，放心啦，冇賭博，冇任何賭博。成分嘅系啦， 第一样嘢我哋叫做哒哒哒哒哒挑战一分钟，挑战一分钟系做啲乜嘢嘅咧？大家咧如果去到我哋面书度可以睇到啦，或者你哋同你哋自己嘅屋企人都可以试下嘅。即系首先简单嚟讲咧，你要准备咗嗱一阵间，我第一个咧就会考一下曾志豪同桂花田啦吓。我其实咧就已经准备咗咧有15个词语嘅道具喺， 我哋系睇唔到噶。黄耀祖而家咧攞住张卡纸咧，净系俾阿安仔咧嗰部机影到嘅啫。但系我同桂花田咧，我哋又唔望住直播画面啦，事先亦都冇同佢通水咧。我哋唔知佢张纸写咩嘅。 啊，讲到明挑战一分钟啊嘛，系咪？所以咧一阵间咧，我就会用一分钟嘅时间，将我手头上呢堆纸嘅15个嘅词语，每张纸有1个词语喺度嘅，我就要俾佢哋两个睇。 我都要多谢阿祖，好有准备嚟考我哋。 你环回立体啊，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嗰件事咧就系咧一阵间可以俾晒大家睇啊吓。佢哋两位有一分钟嘅时间，要去尝试住咧就记住啊，所有嗰15个字系咩？睇究竟一分钟之后佢哋背得到几多个，咁样咧就可以见到佢哋脑嘅年龄啊，究竟系代表住佢哋应该系几多岁嘅？ 早早啊， 你想对佢好啲系咪？ 行开啦，俾个鞋底饼你。 唔系喎，阿田啊，你唔使惊，我哋一阵间都系考翻佢噶， 冇错， 都系， 因为呢个世界好公平嘅，我已经谂咗。嗱，有第二沓纸喺度嘅，一阵间边一个输咗嗰个咧，就同我玩多 round。 唔系，我谂住攞啲 CD 封面嚟玩，你都得啦。 咁歌名容易啲记啊嘛，呢个咧系其实唔系我哋作出嚟噶，啲专家咁样教噶。 好啊， 好啊，好啊， 不如咁样，我哋 有冇写啊？ 你写咗啦嘛，佢已经系。 我 写 咗，我哋有冇得写？ 你要记住 先啦，而家佢哦，系 系。系啦系啦，咁不如阿天文，你揸咗个咪，我睇下点样可以有个角度，又可以见到我啲纸啊！你哋又可以见得到。 唔系，而家你逐个玩定点啊？而家 你哋 两个 玩，我俾纸你哋。 我知我知，哦 ，OK OK。 哦，好啊好，嚟嗱，准备啊吓。 佢好似个老师咁而家。 有一分钟嘅时间，我睇住 time bit 啊。 好啦 好 啦， 准备有15个词语，我哋开始。 嗱，因为叫安仔企埋落我哋隔篱，啱翻你 eye level 咯，咁你咪又俾到观众睇，又望到我哋咯。 但你 见 唔 见 到啲字啊？我哋听众睇到嘛？好，嗱，准备 啦， 第一个睇咗好多次啊吓。 我咪要记，我哋有冇 你可以读出嚟嘅，读出嚟都得嘅，用你嘅方法记住。一分钟时间，而家开始。第一个系 电视， 第二个 长裤， 第三个你记得。第四 咖啡， 第五 滑雪， 第六 系狮子， 狮子 苹果， 第七个啦，而家嚟到第八个 白色， 白色 小提琴， 小提琴 韩国， 韩国 哇玫瑰， 玫瑰 系番茄， 番茄 巴士， 巴士第十三个 哇咁多啦， 第十四 牙齿 系 曲奇， 仲有最后一个 曲奇咯， 曲奇最后一个嗱。我哋仲有时间，因为你哋有一分钟去记住，我俾你哋睇多次，你哋就要记住呢十五个词语系咩字啦。重新唔可以，我俾你写咗啦，嘥自己时间啦。好嚟，快啊吓！ 电视、长裤、蜡笔、咖啡、滑雪、狮子、苹果、白色、小提琴、韩国、玫瑰。番茄、巴士、牙齿、曲奇，哇死得啦真系！ 时间到，一分钟时间到，究竟你哋背到几多个？而家即刻开嚟见我。 巴士， 好，嗱，逐个嚟先。我哋让翻桂花田，让翻桂花，唔使顺序啦， 系唔使顺序。 快啲啊！快啲啊！ 有电视、曲奇、巴士、玫瑰、韩国、番茄，仲有牙齿，仲有呢个白色，跟住仲有 望住观众。 哦，蜡笔。跟住仲有等先啊， 好时间够，你讲咗几多个？我剔唔切啊！ 喂呀， 哎呀，我都剔咗好多个， 因为佢仲有 翻你噶啦， 系啊！你头先有几多个？你自己数都唔帮我数啊！ 我有九 个，九个，阿天有九个，好，豪仔你嚟， 巴士、滑雪、小提琴、蜡笔、牙齿、韩国玫瑰、曲奇。 我对豪仔系有多啲信心嘅，因为佢嘅记性系几高嘅。 我迟咗两分钟啊嘛，仲要听佢讲咁多。 喂，你其实听到我一次嘅，已经叻过一次啦。 电视 系啊， 你有冇重复噶？ 唔知啊， 冇重 复啊，又系九个。 好， 都系九个啦， 都系 九 个 啦。 等我俾呢一个老年龄嘅结果俾大家睇下， 几多？ 惊唔惊啊？两位，九个系代表你哋脑嘅年龄三十。至到四十岁， 三十至四十 O K， 仲后生咗添， 系啊，仲后生咗，真系。 我其实记得多嘅，但系咧，我想话咧，我以为要记埋次序，所以头先我用多咗时间记次序。 我有 话 过要记次序咩？ 我冇听到嘛。 好啊，我哋考王耀祖， 我话俾你知， 我手头上有一扎咧， 唔 系 啊，我有 准 备另外一沓纸噶。 你睇咗未噶？ 未睇噶。 我系咩咩？ 阿宇帮我准备噶，我唔会咁加码。 但我哋试下玩歌名都几好啊。 冇歌名难记啲，佢呢啲系词语，系两个字至三个字啊 嘛。咁真係容易記好多，因為咧有分別啦。點解要揾呢一啲兩個字？ 即係冇聯繫嘅又 冇聯繫，係啦。但係歌名 頭先就電車好似係唔係啊？ 冇電車， 冇 電 車啊！電視啊， 有咖啡同長褲， 係喎，我都唔記得咗。 到我有啲緊張啊！嗱，俾邊個俾邊個睇？ 好啦，你俾阿祖睇啦。 你玩唔玩？揾到佢一齊玩咯， 兩個。不如你又玩啦，因為頭先咧你聽多咗我一次。 OK OK， 嚟， 好，準備 啦，好啦，係。 誒，計時喎，唔該，一分鐘。 唔係，你哋睇啊嘛，而家。 睇嘅時間一分鐘， 好啊， 系啦。 OK， 我哋嗱，我而家望住，我而家望誒嗰個電視畫面嚇。 好， 一分鐘嘅時間，準備按咗嗎？ 好， 五十秒，五十秒嚟啦嚇。 好 嚟， 電車， 呢係咩啊？ 企鵝、 荔枝、 鋼琴、 壽司、 廚房，我已經唔記得啦。 波鞋、藍色、日本， 咩啊？ 朱古力、柠檬茶、 游轮完毕。听书机 同埋风筒，哇！ 好嗱，而家你 仲有冇时间？够唔够一分钟？可唔可以睇多次？ 可以睇，可以睇多次嘅，因为未够吓，嚟咯。 电车企鹅， 企鹅荔枝，电车企鹅荔枝，钢琴寿司厨房， 波鞋蓝色， 日本 朱古力， 朱古力 柠檬茶， 游 轮 完 毕。 哇！ 掟书机， 掟书机，风筒， 好，仲有三秒就够一分钟 啦。你数定出嚟，俾我帮我哋对我哋讲嘅啱唔啱啊？你样出嚟，你会容易啲睇，系 啦，系啦，直接嚟啦。 好，仔你嚟先。 咪即系我望钟，望钟，真系一分钟啊！ 即系要计足一分钟噶。 我 set go。 风筒游轮，风筒游轮，企鹅，波鞋， 哇！呢、這个真系唔记得啊！呢、這个 我以为你试过一次会容易啲，你而家噏到几多个啊？ 三个咋？呢个完全唔记得啊！ 衰佬 啊 佢！唔系佢要仲有时间嘅， 系睇一分钟啊！你噏完就冇得头先， 冇 一分钟噏噶。 冇啦冇啦冇啦，四个咋？顶笼、 啊、好， 其他唔记得晒啦，仲有电车咯。 电车是上一个定呢个？ 呢个啊， 系、這個、啊。嗱，可唔可以睇到我？ 佢抵啲嘅，因为佢记得住头先你。 系啊， 日本蓝色厨房。钉书机、荔枝， 四个，即系 五个， 五个，五个， 仲有嘅，你俾啲时间我。我讲咗厨房同蓝色日本系咪？我记嚟记得嗰几个，仲有啲乜嘢咧？死啦！我得五个真系，因为我真系 真系唔知点解呢个咧难记啲嘅。我发觉第一次记完咧，已经用晒啲 power 啦，已经。我而家个感觉就系咁咯。 风筒，风筒，风筒， 风筒好似系啊。 你仲可以讲咁耐嘅咩？喂， 系啦，热络都话系你睇嗰啲字一分钟啊、哦，挑战一分钟， 即 系 无限谂嘅。 好啦，我完啦，六个，我谂我答到六个。 咁你我同你嘅年龄今次应该死硬啦，起码五十岁啦，系咪？ 六个都好啲。六个就是七十几岁， 哇，真系唔掂 啊！呢次五个或者以下，豪仔你话俾大家知豪仔几多 岁？唔系我，但是我唔明点解曾柔柔先由咧三十几至四十几岁嘅老年龄咧变咗一下跌咗八十几岁。 唔系啊，集中唔到两次啊， 系咪啊？ 系啊，可能而家我又 roll 住部机咧，夹咗几样嘢咧， 我都觉得 集中唔到啦，已经真系，即系争好远啦。 所以咧、啊，你系去到八十几岁嘅，而真系。五十步笑一百步， 你啊，你 七十几岁，我嘅记性真系好差噶，所以唯有咁样。 听众头先冇一齐玩咧，记唔记得几多 啊？ 真系， 我哋好忙啊，我哋未有时间、 啊。有冇 暂时 望到啊？真系。 咁我哋就睇下听众嘅留言嘅同时啦、 啊， 不如我哋就同大家介绍下、啊、下一个游戏，我哋点样咧都可以咧训练到大家嘅记忆力可以做得好啲。 OK OK， 见到啦，喺我哋台面上面咧已经摆咗。28隻嘅 pair 牌， 系咪通常唔系二隻嘅有？ 我净系拣咗红色嗰啲啫。 系啊， 其实呢啲咧小朋友都有玩过噶啦。总之我哋就而家全部都冚埋咗佢嘅。 Okay, okay. 一阵间我哋每一次咧就可以揭开两隻，好似配对咁样。 系咪天仙局啊？即系玩？ 喂，唔系啊， 天仙局即 系压钱嗰啲咧。 总之话，喂，唔系咧摊开晒晒睇一次， 我哋 再冚。 诶，嗱，其实我哋玩嘅啫。嗱、哦，我哋摊开晒睇一次又得，或者而家当我开啦吓。 好啊，好啊， 我开一对。我係開咗下面一隻有隻紅色嘅階磚三同紅色嘅階磚五，跟住我就要反翻轉佢，跟、 啊、 住、 okay, 就到阿田咯喎，係啦、 啊， 阿田又開兩隻啦，咁、 啊、 我哋就要記得呢啲位嘅咯。阿田咧就開咗紅心八，同埋紅心四，都係喺我哋咧分咗上中下三行嗰度，我哋就要用呢一個方法去記住。嗱，有挑戰嘅。 跟住然後又要自己再乜嘢啊？ 係啦，我全部都係揀曬咧紅色嘅 pair 牌， 係 由。A B C 添，由 Ace 啦去到 King 啦，都会有响度嘅。咁睇下大家记唔记得佢个位置究竟是如何摆啦吓。 好啊，我哋头先开始咗四只噶啦，但系曾潮你会谂住参与啦？你用呢个八十岁嘅老人家个脑袋， 唔紧要， 我 参与啦。 做咩话？ 嗱，我哋而家当洗咗佢，咩都唔记得。嗱，开两只牌，系啦， 跟住 佢开咗红心二同红心女，咁唔系一 pair 啊嘛，咪反翻转佢咯。 哦，即系揾翻相同嘅。 系啦，跟住到我， 我明啦，明啦，系咯。 我記得開過 呢 一隻， 哎呀 錯 啊， 係、 這個、咯， 係街磚六 ，OK， 好難 到你，到你， 呢、 okay, 這個難啊，呢、這個難啊 ，OK， 七，哎呀七都未開過嘅， 係， 呢、這個 好， 哎呀又唔得， 女好似有見過係咪 啊？未啊， 我死啦！我懷疑我哋三個要玩一世都唔玩得完， 太多啦，可能係， 好， 係啊，又都係開錯咗，一隻都未中過。 唔系啊，我哋要记住噶嘛，系咩？ 系啊，头先你都开咗呢个啦，已经。 其实我怀疑你 有冇擺啱㗎？做做。 不如你繼續揭啦。 唔係啊，呢個遊戲難嘅，因為你咁多隻牌啦。 係啊，唔好話個個遊戲簡單㗎喎。係 啊， 係 啊。 嗱，三咧係有開過嘅。 因為而家最慘係我哋都未開到有一個相同㗎，即係仲未記得有一個相同咧。呢、這個咪開過咯頭先。嗱，有啲新牌要開㗎，所以 四 係啦。譬如呢張應該未開過嘅，咁咪 好到我開。咁咪有人記得咯， 好嘅， 嗱，我咧就成功地揾咗咧紅磚，紅磚三添，街磚三同埋紅心三作為一對。 誒、哎，街磚女喎、 啊，咩啊？我贏咗得 repeat 噶、 哦。好啦好啦，係 啊 ，seven 頭先有噶。 哎呀，錯咗啊有，我以為我自己記得， 我記得， 到阿展啦，唔係到你啊，冇得咁樣打尖噶咁樣。 就係玩呢個遊戲啦，冇錯係。 簡單嘅，其實咧呢一個你哋平時自己都可以玩嘅， 係 我自己覺得真係可以訓練到咧，你哋嘅記憶力，譬如你要記住嗰個位置在哪裡啊，咁樣咯。 啊，呢、這個其實咧可以同小朋友玩噶，即係大家鬥多咧，又真係一件事啊。有啲咧就會咧一次過開曬所有牌，跟住即刻咧就冚翻曬。 係係係。 咁而家呢個咧，你亦都係你一個玩法咯。 嗱，我哋嘅時間，呢、這個原來 係啊，有啲時間關係。其實呢個就即係以前你電腦遊戲啊都有玩到嘅。我諗咧，今日呢兩個 game 咧，起碼最緊要就係令到你有記憶力咯。 系， 头先我觉得呢个闪卡字嗰个咧系好玩啲嘅， 冇错， 即系容易有挑战性啲咧，将啲冇关联嘅字咧，你就不停要记又记晒佢咁样咯， 所以咧，其实大家都好简单嘅就系想同屋企人一起训练下你嘅脑，究竟嘅年龄系几多岁。只要需要準備啊，十五個字啊， 冇錯。 咁你就睇下用一分鐘嘅時間啦，就挑戰自己係咪咩都記得曬？記得曬嘅話咧，留意住呢一個 list 啦。呢、這個 list 裏面咧就講到啊，究竟你記得幾多個，代表你個腦年齡係幾多歲啊？ 送古榜伴奏精选， 做鬼都系想教正你啫。 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为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诀别。常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 用自己在今次的 MV 入面好像鬼一样存在的，原因是他会不断出现在女主角隔离，好像说书人一样将时间累积后学懂的唱出来。作曲徐乐昌，填词杨希，编曲庄丽妍，监制魏景云、何哲涛，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吴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估唔到今次输咗俾桂花田啊！ 估唔到啲听众系咁话我噶，佢系因为我记得平时咧记得超市嘅价格多，所以呢啲数字嘅记忆力咧系比较强。 电视波系 啊，蓝色日本 同埋听新闻。 伟阶段取消面试，部分学校只是以成绩决定，亦都有中学网上视像面试，或者是要求学生录影片段，认为对学生是一种新挑战。内地高考今明两日举行，在北京市其中一间用作考场的学校，一批考生在开考前一个几钟头抵达，有人员在校外为考生量度体温。有考生表示，在疫情下参与高考，心情有些紧张，预备多了一两个口罩进场。有陪同仔女到考场的家长认为，仔女在疫情下准备高考，心理压力更加大，对考试有一定的影响。当局早前说，全国设有40万个考场，报考人数达到1071万人，较去年增加40万。当局在有关的考场学校入口设置体温监测点，并设置凉棚和复检室，避免室外高温形成误判，亦都会提供备用考场，被身体不舒服的考生使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2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9点，升3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8.5跌1.6，腾讯控股523.5升3.5，阿里巴巴237.4升12蚊，中国平安89.1升2.95，美团点评186.8跌4.2，吉利汽车17.36升9.6，中国人寿20.3升9.5。小米集团15.44升4.6，盈富基金27.06升1.2，友邦保险78.75升1.35。外币对港元嘅买价：美元7.75，英镑9.691，瑞士法郎8.223，澳元5.4，加元5.721，新西兰元5.083，欧元8.76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5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649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24美元，卖出178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噶，就系、是、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较早前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近住火炭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同埋大埔公路入大埔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登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由于受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影响，咁所以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演布房街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另外西贡公路啦，由于近住白沙湾码头有道路工程，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车龙都好长噶，出九龙咧就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入西贡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龙富路去翻发电厂方向，近住浩船街，由于比较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力奇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何文田嘅常胜街都系路陷咯，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咁驾驶人士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十七号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出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大日新乜分？ 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阿摄，知识会社有个 L 好紧要。 我知道。L for learning， 学习新知识。 仲有呢 L 仲有 for laughing 啊，要够好笑。 仲有一个 L 冇咗佢唔得噶噃。 咁梗系阿 Lu 你啦，冇你我一个人点做落去啊？ 想笑住学，学住笑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哇！司機大佬，大家好之餘咧，亦、 啊、 都要大家好小心啊！ 同埋大家要好好繼續防疫工作。 因为真系咧喺 突然间，突然间， 口大气啊， 重心呼吸，即刻戴翻口罩先啦，深呼吸啊， 所以接受唔到呢个信息 啊， 系啊，因为喺过去嗰一个钟头里面咧，见到好多嘅即时新闻啦，就系讲紧咧喺香港咧唔同嘅地方咧，都多咗朋友咧系疑似中招，好多都系消息讲嘅啫。 系 嗱，包括有边度咧，见到咧黄大仙一间嘅中学咧就通告咗报先，有一位中三嘅同学仔咧就确诊嘅，教育局咧就建议停课，司机有的士司机咧就话61岁嘅的士司机啊，疑似中招，啊，暂时就喺呢个广华医院度留医嘅。另外，跟住就见到咧，九龙医院有员工啦，元朗光明英来学校有老师嘅家人初步确诊，跟住就睇到咧就系我嘅母校啊， 系啊， 演艺 学院咧， 我听到嘅消息咧就话，好似 Music School 嗰边咧有同学咧就初步确诊，咁啊，暂时咧就好似要紧急疏散即系之类嘅嘢就会发生啦，咁样咯。 系啊，所以 其 实 仲有唔少，我见到其他嘅即系嗰啲信息，我就睇报纸嘅来源啦。仲有好多朋友 send 嚟嘅 group 啊，都会见到咧唔同嘅学校都好似有几多咁啊， 纯粹有一个啊咁样。 系啦，唉，我谂第一样嘢即系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小心。 因 为 咧，其实即系又系， 我承 认 我松懈咗，一定会。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好热啊喺条街度，咁见到都好多。uncle 啦，都真系咧，喂，真系热到出晒汗淋淋淋嘅时候咧，佢啊摊开咗个口罩，都系吊吊揈吊喺一边耳仔咁样咧，跟住抹下汗啊，跟住整啲下就唔戴啊，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咯。又真系事实上，如果你戴啲保护性系厚啲嘅口罩咧，系会焗嘅，系会真系出晒汗嘅，唞唔到气嘅。 系啊。 唉，咁点咧？ 冇啊，要唔系我而家越嚟越相信咧，要同佢共生啊！你真係冇辦法咧，話我而家要改一個環境咧，就係零確診一單都唔會有嘅，冇呢個日子噶啦。 唔係希望零。 唔係即係意思係話咧，我哋以後咧面對呢啲消息咧，你就只能夠話哦係咯有咯，咁啊大家注意安全。冇啊，因為我哋唔能夠再翻到以前嗰個日子咧，唔得啦。咁我哋咩都停曬。譬如嗱，你會唔會因為今日咁樣，你唔再出街食飯啦？你今日唔會唔出街食飯啦。但係如果我哋幾個月之前咧，你就話我唔出街食飯啊，你咩都唔做噶啦。但係你知道翻。你而家都會啊？ 嗱，譬如我喺過去嗰幾個月，譬如二三四月啦，我係近乎冇出街食飯，因為我就唔想喺食肆度除咗個口罩。係啦，咁啊亦都有試過有啲時間，佢哋有特別嘅措施啦。到真嘅由六月底開始咧，出多咗去食飯嘅，但係其實。我估即係除咗一班朋友要見面食飯啦，我自己一個人，我寧願會餓啦，或者我買外賣啦。我應該一個，我平時會成日自己一個出去食 lunch 嘅。我咁多個月自己食過一次 lunch， 係啊，哇！ 因為除咗口罩咯，係啊，但我盡量都，但我都已經係比之前係鬆咗。 我做唔到㗎啦，一定。所以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冇辦法咧。你話仲要嗱，仲要好矛盾喎，收到10,000。个个今日啲报纸， 大家去洗噶啦， 全部报纸。头先我哋读嗰啲咩优惠咧，全部都话喂，你嚟啦，嚟啦，嚟啦咁 啊。 好啦，即系所以我话翻唔到转头咧，就系你唔会因为今日呢几单咧，你就话哎，全部唔出去食，全部翻翻屋企。 翻唔翻到转头系有冇需要翻转头嘅啫？如果有需要翻转头，系要翻转头。 因为唔可以话松就继续松落去，因 为都要共存噶啦。咁有佢啦，喂，冇得有佢。 唔系，你会继续做你嗰啲防疫咯。但系我话翻唔到转头咧，我觉得真系有啲难咧。如果你嗱，你系一两单咧，你就好难。叫全世界縮翻翻屋企。如果你話我哋大家例時好似係美國啊、澳洲嗰啲咧，咁當然另一個故仔啦。即係你突然間一日有幾百宗，咁你就即係等於癲咗啦。即係等於你感冒，就算你唔驚咧，但係如果成條街都流感，咁你都即刻縮翻屋企啦。 真啦，尤其是我都認同有一個醫生，好似係醫生嚟嘅，佢話食肆嗰啲員工咧一定要戴口罩咯，就是做飲食嗰、那個，即係做廚房嗰個咧，因為真係不過佢話而家真係天氣太興咧，嗰啲叫做 蒸氣 啊，或者係綠啊滾啊嗰啲咧，即係嗰啲湯面嗰啲咧，其實係好熱嘅，但係。都冇辦法啦，辛苦曬你阿 Sir， 真係真係佢係要戴翻個口罩，好似平石村嗰個其實真係危險㗎。 係啊，冇錯，嗰足譜嗰個啊嘛， 嗰個羣組咧，好似已經有佢一啲佢嘅同事咧，就 嗰個大件事啦， 咁樣。係啊，另外一個羣組嘅爆發咧，就唔知。但其實而家個數目，你睇琴日喺香港 突然間 我哋 local 嘅 case 啊，唔係外地輸入嘅 case 加埋今日疑似嘅咧，其實有超過10個㗎啦，應該。 係啊， 所以你話係咪要保障自己？ 啱啊， 做自己要做嘅嘢。 所以啱啦，嗰1萬蚊。 一派出嚟咧，真系唔派一万啊！你攞唔到一万唔紧要，都系最怕万一啊！ 我自己咧本身揾紧咧一个地方咧，就系放多几日假嘅，就嗰啲酒店旅行嗰啲咧都有趣噶。譬如我六月底未去咗一次嘅，去嗰阵时咧，我咪话咧，哇！个酒店咪一成人都冇啊咁样。当我琴日咧再揾资料，因为佢哋好多都仲有一啲特别嘅 优 惠，俾香港嘅朋友去嘅时候咧，我见翻佢哋嗰啲评语啊，个个都话咧，如果佢哋上两个礼拜系星期六、星期日去嘅话咧，个个都话哇，多人到不得了啊，爆到不得之了啊，好多人啊，嗰啲泳池啊，嗰样嘢 系 呢个就系我哋以为可以放松啲得到嘅效果，我哋可以有翻啲享受，有翻啲生活， 又系刺激消费。 喂，我即刻勒住自己个裤头啊，真系唔好随住，唔好收条泳裤出嚟住啊。 因为即系我哋喺个工作里面咧，即系密闭空间啦，我哋如果譬如一个有事就真系累街坊嘅，所以我哋都要加强我哋嘅意识吓。 系啊，小心。小心啊， 各位司机大佬，希望你哋都安安心心，安安心心。翻嚟继续同你讲下同司机大佬有关嘅话题吓。 不要等，不要等，不要等你的回信。不要紧，不要紧，我也需前进。含住眼泪来被你滋润，这算不算太蠢？长期治愈奉信，嗯。不要翻，不要翻，不要翻那些旧账。想到不想再想，想到发苦痕痒。留白对话符合我想象。你要不要拍掌？你会不会记得？就在字里的遐想，就似空虚的橱窗，等你为我加添一点生活思想。为寻实孤寂的信仰，重造概念性走向无真相。清酒的余香，想醉下去不清醒，烟分裂形象，却未能遇上天亮，留住更好下场。不要贪，不要贪，不要贪你的卖相，只要吸收摄取缺少的营养，来直接地从未觉欣赏，知你不要去想，对错并无实相。 清酒之药啊，冯咏琪啊，不过唔知而家会唔会变翻火酒之药或者酒精之药、 啊， 可能又变翻酒精之药真系。OK， 今日司机大佬咧，想同你讲下，都同清洁有关嘅。 咩咧？ 系啊，因为咧嗱，我就见到咧网上面有人咧就出咗个 post 啊，佢就求救，佢话对唔住啊，想帮帮帮手啊，咩事啊？佢话咧我个车咧就泊咗喺街度咧，佢话就遭遇到咧呢一个咧树枝嘅攻击。 树枝 系啦，树枝唔系树根，唔系树枝，唔系树叶，系树枝嘅攻击。佢仲话咧，即系嗱，佢写咁写噶， 树底 系啦，佢应该派喺街嘅，咁啱可能树荫下啦。佢就话嗱，我个车咧遭受树枝嘅攻击。佢话咧，佢咁样形容，佢话滴到咧，成架车咧好似咧蜜蜂斗咁样。系啦，跟住佢就问， 咁澎湃咁嘅啲树枝， 系啦，佢就问大家有咩解决嘅方法咁样。咁佢呢段说话咁短咧，但我应即刻有好多个画面就系、是。佢讲啲点样叫树汁，即系滴落个车度咧。譬如我哋以前遇到最多咧，即系如果排喺车底树底咧，一系就惊着 A 啦，惊着 A 啦，或者啲落叶啊。 落叶简单啲都系扫咗佢啫，其实着 A 要抹咧，已经觉得要起码你嗱多咗个步骤，你要有用具，已经觉得复杂。 系啊系啊系啊，咁个树汁，咁我就唔知道会唔会第一。是不是同嗰啲果实有关呢？因为嗰阵时我都试过咧，趴喺树底度咧，佢有啲花啊，或者嗰啲即系果咧，佢爆咗咧，佢真系会有啲汁咧会滴鬼咗落嚟噶。 系系系。 佢咪就讲紧呢啲树汁咧咁样。 系因为有啲可能啲透明液体咧，系慢慢流汗，可能滴下滴下滴咗落嚟都唔定嘅。不过又。自己都揸車咁耐都未見過有啲咁嘅叫樹汁咯， 啊、 即系 A 係最多嘅。 係啦、啊，同埋好似好專業咁樣啊，即係佢好似一個植物學家咧話俾你聽啦、啊，我知道就樹汁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就話，仲要係滴到個車身咧，即係佢話一個個好似蜜蜂竇咁樣喎。 哦， 即係話我諗係咪一個個孔、 啊、 一個個孔喺度好多密集嘅咁樣？咁我就好擔心啦，係咪即係原來啲樹汁咧？ 即係可唔係有侵蝕性落去啊？先慘啊嘛！ 係啦，係咪會有即係腐蝕性嘅作用咧？咁樣咁所以咧，即系嗱，我见有好多人咧就俾咗嗰啲桥嗰个网友咧，都系离唔开话。 我想讲咧， 你 见 到啊？ 唔系，我未见到嗰张相，我上网咧就揾翻咧，即系打几个字。清洁树汁方法即之类咧， 啊，跟住咧， 原来网上面系多讨论嘅，即系应该唔系一个车主，佢哋系遇过咁样嘅问题嘅。 系系， 譬如我见到其中一个方法咧，就专系教咧就 系 呢个树汁或者树液啊，佢叫做， 啊、 要用咧诶番碱水再加热水去洗车，呢、這个就 系 第一个方法嘅。 系， 又或者咧要用清水去喷洗架汽车，即系用清水大力啲，只要有少少力， 即 系 斋用水冲走佢。 系啦，即系要少少好似射上去。咁、 哦、 要多啲嘅力度， 可能有少少水槍 feel 啦。又或者咧，要用一個浸咗熱嘅呢個番鹼水，再加埋一個擁抱去清洗。即係呢度有三個方法去清洗呢個。黐咗車嘅樹枝， 好似好似洗皮褸咁樣， 一定係唔可以就咁你就就咁可以抹走佢咯。 係啊係啊，嗱， 原來有樹汁清潔劑喎。 係啦，我就見到咧有人推介咧，嗱有啲就話用打蠟啊，又咩打個粗蠟啊定咩啦，但有啲就真係用阿田講我咧，佢話有樹汁清潔劑嘅喎。係，咁究竟咩？ 究竟係嗰啲清潔劑用樹汁做嘅，定係做咩咧？ 係啊，好笑喎！ 原來係嗰個清潔劑愛嚟專係搞呢個樹汁嘅。 佢有形容嘅，因為咧有啲網友咧互相讨论嘅时候，佢就话：你肯定系树汁，会唔会系着 A 咋咁样？跟住佢就话：我唔敢肯定嘅。不过咧，佢话咧滴喺个车度咧系黄色一点点噶。 哦 ，OK， 系 啦， 因为着 A 系一撇噶嘛，你见到 有阵时白色咁样咧， 透灰色噶嘛。 其实着 A 系容易认啲，冇理由会错嘅，咁样系啦。反而咧嗱，我哋广播道呢条街咧，因为我哋上面有好多嗰啲树荫啦，同埋咧有一只系黄色嗰只咧，我唔知嗰啲叫咩花定草嗰啲东西咧。佢成日滴晒落嚟嘅，佢咧我见过我哋有啲车咧唔生性咧，长期泊喺度唔走噶嘛，喺路边度。 啱啊！ 哇，你见到佢嘅靓车咧， 千年色啊！ 佢俾嗰啲黄色嘅，我谂系嗰啲花瓣定咩咧，黐晒落去咧。佢好似僵住咗唔走噶咯， 系啊， 系啊， 同埋咧，见到佢侧边有啲好似生生死兽咁嘅控咧，即系加埋啲水咧，雨水费 啊， 会咁样。 即系我唔敢掂佢啦，但系咧，我有个怀疑咧，就系话如果你谂住徒手或者净系攞张纸巾去捽咧，佢会唔会咧连埋你嗰个漆皮啊？ 即係你嗰個車嗰、那個， 佢 會唔會佢會唔會黐到有一項掹走咗㗎？ 我覺得不至於嘅，不過你話如果你真係長唔搞佢咧，可能有個控，但係唔會食咗落去。喂，你架車有打蠟㗎嘛？ 係係係， 你只可能咧會食咗嗰啲蠟片啫，未至於甩色嘅。 嗱，你知唔知跟住咧，我哋嗰啲金田一咧聽眾嚟啦， 係 阿 Kimi 啊，佢就話啦：，喂，你哋講嗰啲黃色一點點咧，佢話係蜜蜂嘅 A 嚟嘅。 吓、啊，好多点噶喎、啊！ 佢话黄，佢话蜜蜂嘅 A， 唔、 哎、 首先原来蜜蜂 A 我真系未见过。 嗱、啊，我唔知啊吓， 系咪 就算系咧，讲紧 嘅，如果咁讲， 究竟啊有啲乜嘢啊话喺你架车身上面嘅隐形杀手啊？睇到另一条片咧，佢就话嗱 ，A 一定系其中一样嘢啦，树脂系一样嘢啦，但系树脂未必一定系黄色嘅点点，可能就好似阿 Kimi 咁样讲啦，蜜蜂嘅 A 系另外一样嘢啦。佢话 Even 啊，如果有啲千年水渍咧，你要点样去抹？ 水渍、 啊。喂，有啲水你 唔系容易抹噶， 系啊，水有水渍， 仲有紫外线啊，即系可能你已经系暴晒咗好耐，会令到你 紫外线指数八成甚高，你照落架车度， 可能咧就会影响到你啊嗰个车面嗰个系点样嘅一件事啊，可能都会有啲积留喺度噶。今日我哋就摆个题出嚟， 各位司机大佬，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如何处理？在街边度系遇到一啲积咧，你究竟系用啲咩去处理？ 即系喺你嘅车上面嘅积， 系啦系啦系啦。唔系，我觉得首先系啦，嗱，你点样抹系一个集思广益嘅方法啦。但我想听嗰啲衰嘅猎奇式嗰啲先，即系你嘅车系受过咩攻击？树汁我哋已经对我嚟讲已经匪夷所思啦。跟住啊，我哋听众就话嗰啲系蜜蜂 A 喎， 系 即系话原来大家咧可能个车咧曾经有啲咩污糟嘢咧，树汁系咪试过啦？蜜蜂 A 啦，系咪最普通嗰啲咩花瓣啊嗰啲已经算系湿湿碎咧？即 系 你哋嘅车曾经遇过啲咩不明嘅袭击咧？可能你话喂，喺度一阵啫，但唔系讲人为破坏， 系 人为破坏另一件事。 因为我睇到咧话树汁嘅话咧，嗱我都仲未知系咩颜色啊，等等。 系啊，我都想望下树汁系点 嘅。因树汁嘅话咧，黐喺玻璃度咧，有一啲嘅即系汽车达人就咁讲， 搞唔掂噶， 喺个玻璃度容易啲、哦。但如果你个车身上面度咧，咁你就喊啦，因为你有少少真系要铲佢先至起噶，佢嗰个黏性咧比较强。 哎呀，我就觉得好似白胶浆嗰啲咁样，会唔会啊？ 咁你谂下啦，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你要去抹啦，点样抹咧？系咪嗱？所以咧喺度咧，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我哋嘅汽车达人啊！ 系啊， 如果你系即系做车房啊， 喂，啲 树 汁系真系咁样滴落嚟噶， 系啊， 你睇下， 系啊， 系咁嘅样噶。成督痰咁樣 啊！ 係 啊 係 啊，佢真係喺啲樹枝， 唔知啊！ 喺樹枝裏邊咧，慢慢真係我唔係話透明嘅，不過有啲可能我頭先見到有少黃色嘅，一滴好似即係比較 sticky， 即係嗰啲叫做 咪黏稠啲咯，係 啦咁咯。頭先好似我早早話齋咧，可能有啲黏性啊，可能黐住嘅咁樣。 嗱，總之大家可以打嚟啦，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你嘅車受過乜嘢唔同程度嘅呢啲污糟 表面性傷痕？ 表面性傷痕，咁你亦都有啲咩方法咧？你係去對？扶佢啊！有冇一啲好嚴重咧？試過冇啊！架車要重新咧，可能要打個蠟啊，即係或者要揾汽車洗車公司嚟對付佢咧咁樣。 以為平時污糟咗抹下就得噶啦，但有陣時原來唔係真係抹下就得噶啦。你哋嘅經驗係點咧？一八七二三八八，歡迎你打電話嚟，網上留言都歡迎㗎。 係啊，我懷疑咧，拍喺嗰啲工廠大廈嗰啲咧，會唔會有酸水啊？嗰啲乳酸咧，曾經侵蝕過咧？快啲打電話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正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长期住在安老院舍的八十多岁女子，以及九龙医院资讯科技大楼一名电脑部员工。香港演艺学院有学生确诊，另外亦都有中学在网上发出通告。表示收到家長通知有學生確診感染新型肺炎，並透露教育局建議學校停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話，擔心疫情發展，抗疫督導委員會下晝會開會，全面檢視最新疫情和防疫措施。香港演藝學院證實有學生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演藝學院學生會在社交網站話，學院要即時緊急關閉，學生立即離開校園並避免回校。中華基督教會扶倫中學今早收到一名中三家長致電，話有同學確診。學校通告話， 教育局建议学校今日开始停课，以便立即全校彻底消毒。学生回家之后应该同家长商讨，并求医进行测试。另外，元朗光明英来学校亦都接获通知，有教职员喺家人初步确诊，该名教职员已经即时在家隔离。校方安排主要任教的班别到其他课室上堂。上水凤溪创新小学就在学校网页说，一名教师上个星期六和一名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短暂共处，正在等待卫生署检测。学校今日停课，但升中放榜工作如期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港区国安法已经生效一个星期，这条全国性法律的重要性仅次于基本法，市民有疑虑和不明白的地方完全可以理解。他强调，无论是怎样，法例目的是防范、制止和惩治四内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针对小部分违法人士，保障大部分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他说，对于有海外媒体认为港区国安法象征香港的末日、失去前途，他认为是难以立足。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和内容是不予公开。他重申港区国安法反映中央对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当局会严格执行有关法律，确保香港和国家安全。他提醒激进分子不应亦都不要以身试法。另外，林鄭月娥又說，有關港區國安法的事宜存在四個謬誤，其中一個是認為會令到一國兩制受損，但她認為剛好相反，立法目的是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第二個謬誤是指法律嚴苛，漠視人權和自由。她說，港區國安法不但沒有削弱人權和自由，還保障絕大多數港人合法享有的自由權益。他指出，昨晚公布的《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列明使用有關措施的時候要滿足什麼條件，要由誰個批准等，令到當局可以更加保障人權，市民可以安心。林鄭月娥亦都否認自己在立法過程中被蒙在鼓裡。他又說，有人認為《港區國安法》應該由香港立法會立法，但這個是全國性法律，而現時的政治環境，立法會亦都不可能理性討論並通過國安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下週天氣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溫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6,371点，升32点，总成交138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76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309点，升367点。部分活跃港股，中芯国际38.6跌个半，腾讯控股524蚊，升4蚊，阿里巴巴237.8，升12.4。中国平安89.1，升2.95，美团点评186.9，跌4.1，吉利汽车17.36，升9.6，中国人寿20.3，升9.5，小米集团15.44，升4.6，盈富基金27.06，升1.2，友邦保险78.75，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5，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66点，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6,490蚊，比上嘅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34美元。卖出1,785.0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点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无人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哇，简直是一呼百应啊！原来有这么多人中过这些招啊！ 系咯， 我哋网上留言，很多人就纷纷用他哋金田一的眼睛咧，话俾你听，喂，那些是树汁啊，定是蜜蜂 A 啊，定是咩啦？咁好多不同的见解啦，咁啊，亦都有很多人就教我哋用啲咩方法去清洗啦。我见过咧，而家暂时最多人讲咧就话，有一只叫做唔知立乜乜咯， 系啊，系咪品牌嚟噶？嗰、那个 唔知啊，真系，所以我哋唔敢讲，个个都话喂，你即刻用嗰个立乜乜啦，咁样，咁啊就话唔知可以即刻搞翻掂佢噶啦，咁样。 OK， 系啊。 应该是品牌 的，系啊，亦都有啲人就话你用啲车冚咯，佢话 住就会即系 你有个保护。你拍街嗰啲唔会用车 冚，系啦，街就好难嘅咁样。 自己屋企露天停车场可能就可以。 系啊，嗱，我哋阵间再慢慢读下你啲留言咧。咁我哋有啲听众打入嚟咧，可能佢哋现身说法啦。咁我哋听下听众电话。是啦 ,187-388, 187-388 啦，咁我哋可以呢就请你打电话上嚟啦。嗱，我见过有啲呢就咁样介绍嘅，佢话呢你用12蚊店里面呢买一隻白色海绵。 喔、哦、 12蚊店要喎。咁佢话呢嗰隻海绵呢有啲师兄就话呢个软淋淋呢爱嚟起嗰啲织啊，特别係头先我哋讲嗰啲着 A 咩织嗰啲呢，佢话确有功效。 我想问下嗰个海绵有啲咩特别先，因为超市有得买，药房有得买，周围都有㗎喎。 纳米。 哦，有納米咧， 但係納米有乜都有噶啦，我都唔知佢自己寫住話去嗰啲十二蚊店啦，納米 即係唔使貴咋， 係啦，佢話唔係，但係佢都要納米嘅，即係你唔同我哋洗碗嗰啲海綿唔同噶嘛，即係唔得㗎，因為你會刮花車身噶嘛， 你沖涼又有個海綿噶嘛，係 啦，冇錯，海綿寶寶有一個海綿， 點解要 係 嗰嚿？係 啦， 就是、納米啦， 係啦，佢就話咯，佢話咧擦著 A 啦、樹汁啦、花瓣汁咧，佢話確有功效，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啦？ 過往經驗咧，譬如當有啲嘢唔係你唔係新鮮整。你明唔明啊？即系通常都系过后咧， 即 系 干咗， 系啦，干咗嘅时候咧，真系咧同佢冻敷佢， 冻敷 湿敷，湿敷唔系冻敷， 我以为摆个冰敷落去 咯，即系 湿敷，即系话咧，如果你当下子你冇得用清洁剂咧，你最好攞张纸巾倒啲水，咁跟住咧系噏住佢嗰个伤口， 即系好似溶一溶先， 啱啦，系啊，等佢咧溶溶地嘅时候咧， 渗啲水入去， 系啊，系一定要倒水啦，系啦，噏住佢，咁你睇下你可唔可以即时做处理咧？起码你都抹走咗佢先啊嘛，但你唔好即刻一嚟就 强行掹烂佢， 咁你就 会花嘅，有机会花噶。 好，我哋听下听众啦，第一位朋友你系边个 ？Hello， 黄生你好， 陈生，陈生先，陈生 ，Hello， 陈生 ，Hello， 三位好， 你好啊，风吹快活人啊，你有冇遇过呢啲咧泊车之后整到污糟邋遢嗰啲情况啊？ 其实有嘅，但系好简单可以解决到。 OK， 你系边只污糟啊？你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其实水痕同树胶渍其实都系一样做法。 哦，水渍、 水痕同埋树渍。OK， 好，你先讲下你点处理噶喂？ 其实你饮完杯冻柠茶之后，嗰几块柠檬咧，你喺嗰笪渍上面捽一捽佢，捽一段时间啦。 系 之后你再攞粗蜡捽咗佢就得。 哦，即系嗰个柠檬系咪爱嚟即系有啲溶解或者化开佢咁嘅作用啊？ 系啊，因为其实佢喺咩沥碱面上面。其实只要有酸性，咁嗰笪渍就会开始溶咗啦， 就会溶咗。 之后你再攞粗蜡烛甩佢就冇咗。 喂，粗蜡烛嘅意思咧，即系同我哋普通就咁攞啲清洁剂有咩唔同嘅？即 系 用粗蜡烛系点样噶？ 因为粗蜡 系 里面会有啲好似碎沙咁嘅成分啦， 即系磨砂咁样。 即系磨砂 系啦，咁捽咗佢就 OK 噶啦。 佢又唔会。即系佢唔会刮花车嘅，粗蜡咁嘅意思。 唔会噶，唔会噶。 我想话咧， 打三重蠟都要經過粗蠟噶嘛。 哦， 咁、用齋用檸檬皮抹咗表面，係咪都 OK 嘅咧？其實， 唔夠乾淨。 其實 係咪唔夠乾淨？ 但係淺咗咯，但係都會浮翻出嚟。 哦，即係所以 要捽走啲汁。 即係如果你淨係用檸檬汁溶走咗佢，可能你話咁，如果我淨係攞塊布攞水再抹乾淨咧，就唔夠嘅，因為嗰啲汁仲留低咗喺度。喂，但係其實嗰啲水汁咧，或者樹膠汁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咧，其實個樣係點㗎？樹汁滴落個車度，其實係咪就係黃色一笪笪㗎？ 見到車身上面有時啲車洗完之後都會有啲水痕喺度。 哈哈哈！ 係啊，咁除咗點樣講？譬如好似坑渠嗰啲喺啲白色水喉度咧，沿住你哋会唔会见到有啲水系滴到好似一个棕榈石咁样？ 即胶咗咁样嘅，好似啫喱状有少少咁样嘅，系咪？ 都会都系噶。 O、okay, K， 即系呢个就系树胶嗰个外形。我好中意陈生咧，佢讲嘢嗰种咧，自由淡定咁咪解决。你系咪专业人士？你嘅工作同汽车有冇关系噶？陈生？ 我之前做车身。 哦，之前做車身， 哦、 即係專門做車身清潔嗰啲， 係咪啊？ 係咪啊？ 朋友都有， 朋友都有。喂，咁你見過啲最污糟嘅車咧，係會有幾咁恐怖㗎？ 佢帶架咩車過嚟？ 係啦，即係如果講外表嗰個位， 搞搞啊，陳生。 车都系石屎干 晒嘅， 系啊， 石屎啊， 你因为你 咁佢跌咗落去啊， 系啊，咁你有工程车，可能佢入去工程即系地盘啊嗰啲地方噶嘛，系咪嗰啲啊？ 咁啊，真系请教下你啦，一个唔好彩大吉利是，你试过即系有一日有个人就攞架车个车身咧就黐咗好多石屎喺度，系要点样处理嘅咧？咁系咪要专业人士先做到噶？ 其实都唔算系嘅，因为我哋做法。都系，譬如你落出汽车美容铺，你哋嘅佢哋嘅做法都会系逐粒逐粒用玻璃刀同你挑翻起佢。 我逐粒铲走佢， 打翻层啦。 系，因为我试过咧，有一次攞架车去整嘅时候咧，佢就话啊，你嗰、那个沙板位置，佢就话咧已经有啲就系石屎嗰啲黐咗上去。佢仲同我讲，佢话：，唉，你早啲嚟啊嘛，即系话如果你啱啱黐。即系我哋啱啱黐黐地啊，仲未匀匀。佢咧啱啱黐咧，佢话佢攞水已经冲得走。佢话你黐咗太耐啦，好似你衫咁黐咗好耐啦。 干咗。 佢话佢干咗咧，佢话如果个间粗喷咧，佢话佢会直情系整花架车，系咪咁样噶？ 系噶系噶。 咁系咪冇得救噶啦？已经。 你讲 咩？冇得救，都仲有得救。 点、okay. 救啊？点救啊？黐咗咁耐啦，已经。 你话用玻璃刀啊？头先话。 因为嗰粒嘢硬咗噶啦嘛。 系系。 佢喺拎架嘅上面嘅时候，你咪成粒挑走佢。 但系即系都系用挑嘅方法，就冇得冲啦。 系啦。 所以可能就 冲唔到， 因为好快干嘅嗰啲石屎。 系啊，我见到。 上面依家好多田螺车，佢哋基本上装嘅石屎已经系超过咗佢哋嗰个限度。 系系系， 我哋每逢转弯嘅时候就会漏石屎噶 咯。哦，所以我哋唔觉意就即系抿咗啲上嚟敷面啊，真系。 或者你跟住喺田螺车后面都可能出事。 系系系，喂，问多一个问题，如果咧你讲开啲工程车咧，如果前面嗰架咧佢系嗰啲即系栽泥沙嗰啲啊，咁佢有阵时咧嗰啲。即系飞沙风中转噶嘛，吹到你架车咧，全部都系咧，好似黄天飞沙咁样咧。 系啊， 系咪呢个时候咧？千祈唔好，因为我见有啲司机顶唔顺就话即刻开个水盆想拨走啲沙啊嘛，系咪咁样就会刮花玻璃噶啦？ 其实尽量都唔好啦，因为你即时就，譬如去洗车屋又好咩都好，自己有水喉就最好啦。 哈哈 哈。然之后先至去。成架车肥完之后，先再做洗车过程比较好。 咁如果我去唔到洗车咧，譬如佢因为佢整到我车， 避开佢唔好喺架车后面啦， 避无可避啊嘛。咁系咪用湿纸巾抹都O 唔 OK 嘅？如果咁样，即系紧急救一救嘅话， 唔建议， 都唔建议，即系由佢宁愿直至你揾到水冲， 因为佢始终都系沙。 系啊，我就每次见到我就系大件事。 沙就好大件事，因为咧佢可以流落去你唔同嘅窿窿罅罅度，万一有啲咩咧塞咗你一啲口咧，又弊家伙嘅又。 咁点啊？真系要阿陈生要， 陈生 即系直接要揾师傅啦。如果咁样都， 其实你如果有水喉就最好啦，冇水喉嘅就真系挨到去洗车公司先。 系啊，就唔好自己 我攞水倒啊，得唔得？ 佢意思系话，如果你要自己处理嘅话，你就自己攞 水 处理， 我 就唔好再用咩湿纸巾啊，定乜嘢啦？ 我攞樽五公升泼佢得唔得？得唔得？ 唔得。 唔得啊！ 因为你冇水压啊嘛， 冇水压要个 water pressure，、 oh、no, 你 谂 住系 泼 都 系 一 个 水力啊？ 系啦，我以为泼出嚟个水咁样，又嫁出嚟个女咁样谂住。 好中意陈生，你可以你帮你嗰种自由淡定解决咗我哋一万个问题。 系、okay, 啊，喂，得闲再打嚟，有咩再请教你。 多 谢陈生，拜拜拜拜。 呢个我哋嘅 KOL 嚟噶， 系 啊，因 为 佢专业啊嘛。 但系如果佢个水压可以高啲就好啦，佢就太自由啦，真系。好，再听下个听众 ，Hello， 你系边个？ 系 Andrew 啊 ，Hello，Andrew 你好啊， 系你好， 风浮人，系啊，你遇到咩经验？ 我成日拍街边一个即系位啦，即系屋企附近噶，咁有好多树下边噶，咁咧每一次拍嘅时候咧，发觉有啲咧好似生锈嘅嘢，初时唔为意嘅，咁咧就拍耐咗，拍耐咗一两日之后咧，发觉哇，嗰啲一点点咧嘅啡色嘅点咧越嚟越多喎，喺个车头冚度喎。咁我话要死啦，唔知系咪我啲蜡，你我架车咧就比较旧啲嘅，咁我又冇乜打理佢啦，因为开工车嚟嘅。咁啊，变咗我就话死啦，系咪啲蜡又冇咗而生锈咧？ 系。 咁咧就咁啊就好惊，咁啊搵嘢抹佢都抹抹唔甩，就算咧用嗰啲即系有人话嗰只 咩 蜡 嗰只 啊咩蜡啦，都唔得， 都唔得， 都唔得，都系抹到啲好大力捽。 系 好大力先捽到啲出嚟，咁样捽甩咗少少。咁啊，后来咧就有啲喺街边度咧有人 sell 嘅，咁啊系一樽喷一300蚊一樽嘅，又话可以用你打蜡，又话清晒啲所有污糟嘢嘅。又试过都唔得。 系 咁最后点啊？ 咁啊，跟住咧就有一日咧就无端自己就好大胆咁啊，就唉架车咁旧啦。我哋有架啱啱有支咁嘅洁液量， 系 嗰支洁液量去捽下佢，哇一捽佢就好快又甩晒。 哦， 跟住我用晒成支洁液量咧去抹 洗。O K O K， 唔好再讲 牌子，第四次啦，够啦够啦， 唔好再 讲。系啊，佢又冇俾钱我哋，好唔抵噶嘛，真系。唔好讲啦，唔好讲啦。跟住点啊？系， 跟住就全部都好干净啦，新车一样。 系， 跟住我就揾啲蜡去打翻佢咯。 哈哈哈。 哦，结果俾你撞一撞下。哦 ，OK。 但我想问你咧，你用咗清洁液嗰阵时咧，你唔会用百洁布噶嗬？系普通嘅。 我用普通毛巾噶咋。 普通毛巾系啦。 系啊。 如果唔係真係自己幫自己個車磨砂，好熱啦添，你覺得？ 好熱啊，係好容易嘅， 即係俾人打 唔 中， 用力 係啊！ 洗完之後咧，係好係真係好乾淨。咁咧，大家當然啦，一定揾蠟咧打翻佢咯。 O K O K， 所以就用呢個方法就得啦。咁樣 多謝 你啊 ，Thank you，Andrew， 拜 拜。呢啲咪小確幸啊， 小確幸， 即係嗰啲嘢真係好平噶嘛。 嗰支係我喺屋企成日愛嚟咁平咩？ 係啊， 類似價錢嘅啫。 哎呀，真係， 但我又覺得嗱，當然係小確幸啦。但最重要係 nothing to lose 啊。佢買嘢輸，佢話我個車都舊啦，我個車 爛 啦， 咁 咪搏一搏咯。哇！你嗰架真係新車，你夠膽搏我唔搏啊？咁啊， 俾佢試到喎，試到翻嚟喎， 咁大家又學到嘢啦， 係啊， 仲講咗幾次添。 當光線亦遺忘我，黑房滲入重重星落，像呼吸有罪名，綠色在我。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终要为着明日捍卫。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决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意，想记最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绝望时，请点播佢何雁诗啊！我啲听众咧卧虎藏龙啊，譬如咧阿 Kimmy 咧头先讲完话黄色一点点系蜜蜂 A 之后咧，佢补充一个好权威嘅消息来源，佢话因为咧我系住元朗嘅，我朋友。养蜜蜂 ，OK， 我即刻想问咧， 佢养蜜蜂， 啲蜜蜂会黐上须 我，系啊，我哋最传统见到嗰只咧，系咯，咁啊佢赢，佢既然佢朋友养蜜蜂，咁应该见过晒， 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呢啲肯定就肯定系啦， 系啦，我突然间想问个好无聊嘅问题，咁蜜蜂有 A 啦，咁蜜蜂有冇 Vivi 噶？ 咁应该两个系统都应该， 咁但系佢又成日采蜜噶嘛，咁会唔会系 甜 啲？系咪甜晒嘅咧？ 你 即系咪咁样咧？ 即系冇试过对蜜蜂有任何嘅即系联想或者幻想，我答 唔系我即系谂起啊，佢啲 A 系咪即系都等于系甜嘅咧？咁样咁啊，亦都有一啲朋友咧就话佢试过用干布抹咧，真系出事啊！即係嗰啲著 A 咧喺度咧個心急， 所以我咪 真係整花咗。 一定要係咧先咧將佢融化咗先，先慢慢嚟抹佢。係 啊 係 啊， 呢個好緊要嘅。 係啊，好啦嗱，但係有個聽眾咧，佢亦都聽到頭先我哋有位小確幸咧，佢話用某一隻咩量咧 清潔 液，佢好似有啲意見想提一提大家喎。係啦，聽下袁生先，袁生。 係。头先嗰个师傅咧， 唔好再讲个牌子咯，唔好再讲牌子喎，系啦系啦，你讲咩量咯，系啦系啦，点啊点啊点啊， 千祈唔好制啊！ 点解啊？ 啲旧车咧，如果你啲油老化咗咧，你咁样洗完咧，啲油玩完噶啦。同埋而家咧，佢新款出嗰啲新车咧，全部用欧洲嗰啲水油噶，啲水油一掂完呢啲咧。你架车一搭搭就一定会， 我即系旧车又唔得，新车又唔得，真系唔好用啦，咁就真系 冇错啦。 即系话如果用呢只直，即系有冇话沟唔沟稀噶？即系如果沟稀会唔会好啲噶？ 其实最好就唔好用呢啲咯，用翻普通一般 碱水 碱水啊，或者红威宝红 嗰 啲 咩宝啊，即系嗰啲就冇咁伤系咪啊？ 系啊，同埋咧如果蜜蜂屎嗰度咧，我有个建议嘅 系。 如果你拿到蜜蜂屎咧，你最好咧就揾啲濕紙巾整濕佢，扎落去，噏住佢，唔好理佢， 即係敷 mask 咁樣。 係啦，噏到佢淋曬，即係先抹完咧，就揾翻啲普通嗰啲嗰啲我哋叫油蠟，即係揾翻啲蠟出下去咧就好，就唔係好覺噶啦。 咁啊，油蠟同粗蠟係咪同一樣嘢嚟㗎？ 粗蠟。粗粒唔系个个用得嘅，粗粒一出出落架车度花嘅。 吓、啊，头先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专家嗰啲意见，我哋而家都要 柠檬加粗粒啊嘛。 系、 啊，我头先就听我哋第一位听 众就粗粒，粗粒你真系我哋专我自己做车身嘅。 O、okay、 咁你因为粗粒咧，佢本身系好粗嘅。 系， 你一捽落去咧，你如果你唔识捽咧，佢成个车个嗰阵拎解油捽到花晒 嘅。哇、啊，咁油蜡又系点样嘅咧？ 油蜡就比较油性嘅。 哦，即系 耐性就冇咁大。 仲有一只叫白蜡，白蜡叫白蜡就中性啲嘅，中性嗰啲咧都仲可以。 哇，好多只蜡喎， 护肤品 唔系，好似系啦，好似护肤品喎、 啊， 即系日用夜用咩都有喎，真系。 肤色 系啊，真系。咁啊，我想再请教下啦，蜜蜂 A 同埋雀 A 咧，其实喺处理上面系咪一样嘅啫？ 你可以咁讲，但系咧，如果系白鸽 A 咧，就大件事啲、哦。 又有分，我讲嚟听下点解。 其实我点样望一望佢系白鸽啊，定系雀仔？点 样分 嘅？咩 其实都冇乜点分嘅，你搵湿纸巾浸淋佢。 系。 抹浸半个钟头，你抹完之后咧，如果佢嗰笪嘢揦到一个大一个空咧，好似系白鸽 A 噶啦。 哦， 因为白鸽 A 咧就带酸性嘅，好强嘅。 系啊，哇！你哋作为雀鸟专家喎，原来要 加两茶匙糖啊，要中和翻佢啊。 即系白鸽 A 就有酸性，揦得劲啲。普通啲麻雀可能嗰啲啊咩相思华美又冇嘢嘅。 如果呢个情况咧，我哋就要揾砂纸散咗佢，散完咧就再揾蜡出嘅。 哦，但我知道你嘅讲法 就 会话砂纸就唔好自己乱捽啦， 就要攞粗蜡啦。 到时就要攞粗蜡咁样噶。哇，仲要分雀仔喎！ 定确不定确，一日分开粗蜡、油蜡、 教 A 啊，教你 A 嘅分别啊。 雀 A 系啦，雀 A 啊真系 唔多一样啊咁样嗱，你咧即系有咁多唔同嘅经验啦吓。你有冇试过遇到一个客人去逼架车嚟？你觉得嗰个咧系哇 灾难， 灾 难， 灾难最灾难系点咧？ 最灾难咪成个车头都系俾啲石仔打花晒咯。 哦，石仔打花晒，即系佢系就伤痕累累，即系佢就唔系有啲污糟嘢黐喺度嘅。 唔系伤痕累累，佢系佢啲石仔打到崩晒油。 哦，崩晒油。 但系咧，佢又唔想喷油，因为有啲客咧就系原中意个原装式嘅。 系。 咁嗰啲可以点做啊？ 嗰阵时麻烦啦。 吓。 嗰阵时唯有一样嘢就系尽量同佢打到干干净净，跟住再搵啲水炮打翻走晒啲蜡痕，跟住睇下。尽量揾翻同佢啱色嘅油 点 翻佢咯。 哦，即 系 遮瑕膏啊， 要点啊？啱啊啱啊！我中意阿田呢个真系遮瑕膏，即系就我就唔去做， 唔做 果酸焕肤，就用遮瑕膏啊！我怀疑女士 facial 同汽车 facial 咧有得比拼啊！ 真系啊， 即系大家个仔细度都一样啫。喂，多谢晒你 严重啲， 系啊，阿女士严重啲，唔系女士紧要啲，女士紧要啲， 都要靓啦， 系啦 ，thank you 严生，多谢晒，拜拜，拜拜。喂，最尾都可以推介一个产品咧，好搞笑嘅。我就见啲师兄咧，佢话如果你真系想遮住架车咧，咁啲人就话用车冚啊嘛。咁但系咧，好多人就话唔得啊，用车冚好麻烦啊。你谂下，每次都有开，系啦，又开又闩。如果就叫电动车冚， 即系会点噶？好似开缝嗰啲后面吱吱吱吱吱吱。 你可以咁样去理解， 系户外嘅。唔系，即系我知道咧，即系佢好似个雨伞咁，系咪卡住喺个车嘅中间个位置咁样摊开啊？ 电动嘅，佢点样咧？好得意啊！佢有一嚿咧，你当系好似一个好细嘅，即系汽水樽咁嘅 size 咧，粗身啲嘅，以前嗰啲 1.5 嗰啲大樽啲。咁咧，但系佢话佢就塞喺呢个车尾箱里边，咁咧就唔再掹出嚟噶啦。咁咧，然后咧佢咧就有个位咧就掠一嚿咧嗰个车冚出嚟，好似个发动机咁，对就会掠出嚟。佢话咧你塞喺度，如果你咧揿个 remote 咧，佢就会喺车尾度咧自己咧好似鬼手咁样咧伸出嚟，系啦，你个车尾箱度冚上嚟，突然后冚到车顶度。 O K， 咁咧就自动咧就闩到车顶，就好似咧 笠 咗 呢个。 系啦，咁佢就话呢个咧电动车冚，不过有师兄就话系啊，你试下大风啲啊，个车冚吹走咗啊咁样。嗱呢啲就有辣有唔辣啦，真系。 去咩海滩啊烧嘢食咧，你会留一日就追。但嗰啲就系最大风咁，可能又唔 work 咯。 系啊，总之无论如何希望你架车就保持清洁啦。 大家 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